晨啊，朝头早嘅时间6:09，咁啊扭开心机咁啱噶啦吓。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诶咁啊见到咧酷热天气警告嘅朝头早嘅时间咧都已经静静地啊出咗出嚟啦吓，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喺早上嘅时间咁啊，亦都有喺直播室入边，白元浩啊陪住各位听众啊吓，咁啊一齐起身啦。8月18日星期三嘅早上嚟嘅，希望今日大家嘅工作啊或者学习啊做乜嘢咧都系水到渠成咁啊好啦 晨光每日一格， 千祈唔好睇少咧一句 good luck 啊，水到渠成啊，祝你好运啊，希望你今日工作愉快呢啲说话。唔系净系话我哋中国人啊，外国人咧其实都一样好讲意头。呢啲意头咧，往往就系令到大家咧啊，唔知点解听完之后个心理啊觉得舒服咗、啊。舒服咗咧，咁个人咧就冇咁怯，冇咁怯咧，做起嘢上嚟咧就可以更加把握到你哋嘅黄金机会啦。世事咧就系咁噶啦，好多嘅成功人士都会话到，机会只会出现喺一瞬间。不过其实机会成日都话会俾一啲准备好嘅人，所以你唔需要担心嘅，因为你未准备好咧，其实机会都唔会过嚟揾你，费事嘥 quota。不过我哋都应该随时整装待发，因为咧机会真系好似黎明又好，似黄昏都好，一瞬间嘅啫。如果喺你准备咗之后，譬如你有咁样嘅工价啦，但系心理质素仲未准备好，咁点算呢？咁啊，随时咧有机会浪费咗。成日都听啲运动学家讲，喺一场嘅运动比赛入边。战术、体能、心理都非常之重要。心理去到最后咧，其实往往就系控制到你到底嘅体能啦，你战术啦，可唔可以发挥得最好啦？所以今日嘅你，除咗祝你咧就系能够把握黄金机会之外，亦都希望你工作愉快，可以快快乐乐咁样面对呢啲嘅挑战，更加可以把握到一个啲乜嘢？一个咧就系黄金嘅机会，等你可以。将你有嘅已经有嘅强劲实力咧，好好发挥出嚟。如果因为心理质素令到自己嗰个工作能力下降嘅话，你会唔会谂到？我有少少、啊，唔紧要。由今日开始，8月18日开始，唔好再同自己咁样讲，亦都唔好咁谂，相信自己，拥抱我哋嘅挑战，咁你就会成功噶啦。 多经典的歌喉，一霎眼已走，前面着青葱的山丘，转眼变矮丘。这个刹那宇宙，拒绝永久，世事无常，还是未看够，还未看透。多好玩的东西，早晚会放低。从前并肩的好兄弟，可会撑到底？爱里爱到一个地步，便另觅安慰。枉当初苦苦送礼，最艳的花卉，最后花烂泥，夕阳无限好。天色已黄昏。想去凭爱去换最灿烂一生，想不到长吻带来更永恒伤感，夕阳无限好，却是近黄昏。 存在心底的倾慕，一秒够细数，每秒每晚仿似大道，偷走的青春一天天变老，只可追忆到，想追追不到，夕阳无限好，天色已黄昏。想去凭爱去换最灿烂一生，想不到长吻带来更永恒伤感，夕阳无限好，却是近黄昏，高峰的快感刹那刹是夕阳平常事，然而每天眼见的永远不相似。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呢？准备丰富的早餐，谂定翻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个林慧 Barbie 啊。疫情底下，好多安老院舍都停止了探访。对于认知障碍症的长者来讲，如果长期缺乏人的陪伴，可能都不是那么好。有院舍就尝试勾起院友旧日照顾婴儿的回忆，推行了娃娃疗法，藉着制作一些娃娃，即是公仔，不单只懂眨眼发声，还会因应外界的动作给到反应，例如是打嗝啊、吸啜啊等等的声音。用这些公仔来陪伴长者，亦都可以训练到他们同人沟通和互动的能力，甚至乎可以勾起他们昔日照顾小朋友的回忆，从而训练他们照顾自己和照顾别人的能力。不单止是这样，对于改善他的情绪和行为问题，原来都大有帮助的。今次讲的这一个香港制造的陪伴娃娃特点，就是按照华人小朋友的面孔和身高度身订造的。刚才讲到，他除了会眨眼，亦都会发声，还懂得同人互动。最得意的地方就是他可以播放家属或者是照顾者的录音，那长者抱着个公仔就可以听到很多熟悉的声音了。根据这间安老院讲，以往曾经试过有80多岁的女院友属于后期的脑退化患者，因为喜欢四围走，可能会骚扰到其他人，或者会拿错了其他院友的物品。院舍曾经试过安排人手来到陪伴，不过呢效果就不是那么理想了。后期尝试了这个娃娃疗法，就成功令到婆婆坐定定，乖乖地自己投入自己的乐趣了。其实娃娃疗法顾名思义，就是令到认知障碍的患者拥有或者是照顾这个公仔。这间安老院采用了来自加拿大蒙特晋利认知障碍症的疗法，在去年的9至10月，邀请了14位中后期认知障碍症的患者参与了为期3星期的治疗，而且还设立了一间有育婴设备的房，令到院友勾起旧日照顾婴儿的回忆。俾佢哋藉住梳洗、接衫等等嘅呢啲训练自理行为，发现真系有效咁样改善咗佢哋嘅情绪同埋行为问题。其实娃娃疗法唔系人人都适用噶，要视乎翻患者嘅需要、兴趣、专长同埋技能。试谂下，如果有啲患者本身系好抗拒照顾小朋友， 或者自理能力真的未必达到标准的话，可能给一个这样的疗法，他对他会构成一些反效果都未定的。不过怎么都好啦，今朝早听到这个资讯，就知道其实科技真的可以令到人发展出无限的可能性。最希望的就是科技的进步可以帮到人，有不同的东西都可以慢慢适应，慢慢进步。继我话，对于认知障碍的患者来讲，最需要的都是家人的关心、慰问和爱。如果你家都有一个长者，记住这句说话啦，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可以的话，抽多些时间陪伴他们，跟他们聊下偈，哪怕是简单的嘘寒问暖或者一句关心的说话，我相信都可以原谅他们一整天的。 照片拥有一堆，夜深一串思绪仍挂念着谁，你手牵着我手先找到方向，如故事细水流长，方法爱总可以，不需理由，平淡中见快乐，余生足够，原谅你色彩全属于你，圆月亮像你眼睛明亮，宁静夜静中会记起，天际尽头褪色冰冷被铺，吉他温暖倾诉，和你每段路途，黄色一切理想，消失的方向在令世界。身走了梦，缘分一秒尽头，谁可知道？原谅你，好珍惜你，旋律色彩全属于你。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星期三神光成语百科。 即刻嚟到朝早嘅6:23，早晨啊，各位听众。晨光第一线，好啦，先望一望天气啦，大致天晴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系酷热嘅，最高嘅气温大概33度啦。嗱，依家28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生效噶。喺北宋初年嘅时候，宋太宗就叫佢哋嘅宰相阿李宰相咧就主持编写一部咧就规模要好大、内容要好广泛嘅百科全书。可能今日晨光百科入面呢，部分嘅百科全书嘅内容啊，有机会都係出自啊 呢一本嘅百科全书噶。阿李宰相咧带住成班嘅学者，咁啊经过咗好多年就努力编出咗咧就一部书，真系有名噶，叫做《太平御览》。呢一部嘅《太平御览》咧，由北宋开始数翻去之前啊，好多朝代嘅一啲嘅智慧啊，古人嘅发明啊，甚至乎咧就是每一中草药啊，可以话涵盖嘅领域相当之广泛，用途亦都咧就是非常之多添啊！顿时之间令到咧就是北宋初年嘅时间，哇！大家咧都好中意呢一本嘅书，觉得咧能够读到《太平御览》咧，简直可以令到自己获益就良多。好啦，咁啊落 order 嗰个咧就叫做宋太宗啦。咁啊，宋太宗咧自己其实都好中意呢一部书噶，佢每一日咧都会攞时间去到读三次。不过咧，你知啦，做皇帝就好忙嘅，有阵时咧甚至乎朝头早啊，又系咩啊，又有个早会啦，又有好多嘅事情需要处理啦。如果咧因为工作太忙，令到佢一日唔能够读三次嘅话咧，佢甚至乎啊中意呢一部书，中意到咧就系会攞自己嘅私人时间，系啊。皇上虽然咧就系要乜有乜啦，但系其实佢好多时都会好想要私人时间嘅。工作以外咧，管理国家之外，佢就有自己嘅私人时间。佢都有屋企人噶嘛，佢甚至乎攞埋呢啲私人时间咧，去继续自己呢一个嘅阅读计划。一有时候咧，佢就会即刻帮自己恶补翻啊，到底之前 miss 咗啲乜嘢咧？可能因为朝中大臣有太多嘅要禀告啦。搞到咧，佢 miss 咗中午嗰一堂，咁佢咧就会攞翻时间去到读翻中午嗰堂应该揾到嘅章节啦。好多大臣咧都话到，喂，呢一部嘅《太平御览》咧，的确系好出色啊，皇上啊，皇上。但系咧，你除咗公务繁忙之外，你又要攞时间睇呢一部书，好辛苦下，不如唔好睇咁多啊。宋太宗咧，当其时就开声，佢就话到啦，讲咗四个字：开卷有益。佢话到我一啲都唔会觉得辛苦咁样。好啦，呢四个字咧，简直啊非常之关键，关键到今日好多人都仲继续用紧。开卷有益就系指书本啊，卷系指一本本嘅书，只要打开书本阅读，就会有一啲嘅益处嚟到。形容多读书嘅好处，皇上咧就当然就系明白呢一个嘅道理啦，所以咧佢知道要解决啊朝中大事同埋国家嘅大事咧，最好都系读多啲书，喺智慧上边、急才上面做得更加好，咁啊先至可以喺个朝廷方面咧领导佢嘅群臣，咁啊大家都可以做得更加好啦。今日嘅你，会唔会都同自己讲开卷有益呢四个字？不如揾一啲有益嘅书籍，我哋自己真系揭一揭书，感受下书入边嘅味道，吸收下书入边嘅内容啊！ 就别当我骄傲，华丽的拥抱未必亲我，亦不寄望谁被讨好。自问未算识做，人若这么易做，又怎会信不够好我才会更好？并未清先犯下终生也犯过的错，但都怕别人什么，他能奈我何？自己伤势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这场是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大决战， 首次以电视剧的形式全景展现辽沈、淮海、平津三场奠定中国未来的经典战役大决战。 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香港殘老之友陳富華 Quester， 我希望點 Beyond 的海闊天空為香港隊打打氣。香港人，香港隊永不放棄。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时间翻到嚟朝早嘅时候就系6:36啦吓。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啦，咁啊，白元浩打俾崔杰同 Kitty， 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系啊，朝头早已经酷热天气警告啦，而家。 会系啊，等我睇下先。不过天出面咧，天阴阴嘅喎，而家暂时。 系，我以为出面已经阳光普照添。 未啊，嗱，我望上个天啦，而家天气直击啊，咁啊都未见到即系太阳白白出嚟嘅喎，都系有阵云啦，咁啊遮住咗，都系暗暗地嘅。如果你问我咧，似想落雨多啲喎。 哎呀，咁啊，但系天文台出咗酷热天气警告啊，话到今日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33度嘅。 哇！ 系啦，咁啊，所以咧都系要落翻把遮仔，又可以挡太阳，又可以挡雨水。 是啊，喂，你讲开即系呢啲夏天嘅天气咧，其实成日都会有蚊啊。而家我唔知道你即系住嗰度会唔会特别多蚊咧？ 梗系有啦，我隔篱有条河仔喺度噶嘛。 系咯，咁你点样算咧？ 通常咧，我就会用一个嘅方法嘅，因为蚊咧，你系发觉拍唔完嘅，即系呢个世界上嘅蚊实在太多啦。咁所以咧，我就会喺两个嘅时间咧，就一定会将屋企嘅窗啦。同埋门咧系全部闩晒嘅，就系、是、要避开黎明同埋呢个夕阳嘅时候啦。 哦，即系黄昏嘅时候你就闩一闩窗。 系啊，黄昏嘅时候咧就真系要闩晒啲窗，跟住你就发觉咧，到咗个太阳落咗山啊，真系个天都黑齐啦，你就可以开翻佢。咁你就避开咗咧，我认为啦，啲蚊最厉害、最活跃嘅时候啦。因为佢咧，其实就算夜晚咧，去到8、9点啊，你开住灯，开少少窗咧，咁当然唔系话全屋啲窗都开晒啦，开少少窗咧，其实啲蚊咧都个数目都非常有限啊，耐唔耐先至咧，可能得一两只。我用呢啲方法去到避开佢咯，因为我唔想成日点蚊香啊。 哦，因为其实以前咧，我都有住过村屋啊嘛，都系劲多蚊噶嘛。咁如果劲多蚊，你可能就要装蚊网啊。跟住又系一到黄昏，即系黎明嘅时候咧，黄昏嘅时候咧就要点蚊香咯。系啊，长期点啊，我哋即系摆喺门口咁样。 我连蚊网都冇装噶而家。 系咪啊？咁不过你闩咗窗啦嘛。 系啊，我就因为知道自己会闩窗噶嘛，所以就蚊网都唔装啦咁样。 吓，跟住但系最近咧，我见到有一个教授啦，咁系日本嘅，咁佢就讲，因为即系一到呢啲天气就会讲啊，大家点样防蚊啊咁样。咁譬如你话浅色衫裤，大家都会知啦。咁啊，搽蚊怕水，如果冇蚊怕水，用嗰啲酒精，即系消毒酒精咧。亦都可以噶嘛，因為即係嗰陣味。好啦，另外咧有一個方法，我唔知啊，小白你有冇研究過？就係、是、拍蚊，頭先你講啊，拍蚊都拍唔曬噶嘛。係 啊， 拍蚊都有幫助喎、 哦。 即係你唔好話嚇，唔好話淨係拍死咗佢，咁佢唔發生啦，咁梗係得啦。咁但係咧拍極都拍唔走。咁佢仲會回力啄你咧？咁樣。咁、個教授咧就話，原來啲蚊咧曾經俾某一個人嘗試去到拍打咧。佢系会记得呢个攻击者嘅体味，从而咧系唔再接近佢嘅、 哦。哎呀，我都有听过类似嘅讲法、哦， 系咪啊？几搞笑、哦！佢话咧一项咧美国嘅研究咧都曾经做过，就将啲蚊咧放喺混有一个测试者嘅体味嘅一个试管里边啦，即系本身嗰个试管里面咧就有测试者嗰阵味噶啦，跟住咧就熬下嗰啲试管，即系震动嗰啲试管，咁嗰啲蚊咧就会以为自己即系，哎咁恐怖嘅呢个地方咁样。即被攻击又好，或者去了一个好好不安全的地方又好，跟着呢放返隻蚊出来呢，发现他们呢会自动避开了有那阵味那个人的、哦。是啊，所以即係嗱，你可以作勢拍下佢，咁等佢即係你等佢覺得驚啊，或者覺得你有攻擊性咧，可能佢真係唔針你噶。 哎呀，喂，唔使等美國嘅研究啊，我屋企咧都試過做類似嘅研究啊，就係咩咧？我拍唔到隻蚊之後啦，咁我都係純粹自己喺度諗啦，隻蚊應該咧會記住咗我同埋憎我啊，或者驚我啊，於是乎咧我就會拍出第二個代表啦，就係小小白啦。好啦，到你出擊啦咁樣，跟住佢咧就會主動咧。去追击那只蚊咁样 不过其实呢啲防蚊方法都有好多啦，而家咁大家有天然嘅，即系一啲香包啊等等，甚至我见到咧日本有出到有只鞋咧系有个蚊香喺上面嘅，咁呢啲我谂搞笑， 系啊， 搞笑比较多啦。咁不过都咩嘅可大可小嘅，因为之前我试过有个朋友咧，佢俾蚊针完之后咧，佢喺度勾痕咧，勾到伤口，即系有个伤口啊。跟住仲要去睇醫生添啊！ 哎呀，蚊啊要防嘅。喂，你講起防蚊方法，我有一個咧都幾得意啊！咁我之前咧睇咗啲報道咧，佢就話到新嘅防蚊方法咧就已經唔再係教大家點樣拍蚊啦，係教大家點樣可以驅走啲蚊。即係情形就好似咧咪有啲動物咧，當佢見到好驚嘅敵人嘅時候咧，佢個樣會變咗嘅。即係可能會啲顏色唔同咗啊，各樣嘅嘢。又或者咧，有啲動物咧見到哇，我曾經有好多嘅同胞喺呢度咧都犧牲咗，咁啊好似一個警號咁啊，就唔會再去嗰啲地方嘅。咁今次呢一個咧少少嘅發明咧，就好似嗰啲印水紙咁樣，好似一個印仔咁樣嘅。不過佢咧係印落個皮膚嗰度嘅。咁係咩嚟嘅咧？一印咗落去之後咧，就係嗰啲好似啲你拍完蚊啊。嗰啲蚊咧，咪嗰啲屍體咧就黐咗你手上面嗰個樣嚟嘅，咁佢咧就嗰啲係啊好核突嘅，嗰啲印仔咧就印落去隻手嗰度，跟住咧佢啲有研究，又係研究嚟嘅，佢就話到啲蚊咧，如果見到一個人身上面有呢一類型，好似自己啲同伴啊，俾人打死咗嘅樣子嘅話咧，啲蚊係會離開嗰個人嘅喎。 哦，幾得意喎！即係無論人又好，蚊又好，最驚係咩啊？俾人吓咯， 梗系啦。咁如果你喂，就睇下你接唔接受到啦。如果嗰个印仔印落去，咁当然水洗得甩嘅。一印咗落去之后咧，睇下你介唔介意有个咁核突嘅，好似半纹身就洗得甩嘅样子咧，黐喺你只手嗰度。如果你唔介意嘅话咧，例如户外活动啊，又或者去啲亲子活动嘅时候咧，通常呢啲位置都最多蚊噶啦。你就贴一两个或者画翻一两个喺个手上边，咁睇下啲蚊咧系咪真系望到离远见到，喂、哎！惊惊、啊，主动离开，系啊， 等我呢啲咁野蚊嘅人考虑下整个先， 系啦、啊，等我睇下边度有得买咧，买翻个大家周围吸都好嘛，我哋 好， 好啦，转头见啦， 转头见， 晨光百科。 我仲睇过咧，就系一啲研究嘅报告，就话其实蚊嗰个活动范围，例如啊，头先同阿 Kitty 讲开啦，我屋企附近隔篱有条河噶嘛，咁可能睇翻我条河啦，其实蚊咧 佢嗰个叫做活动嘅范围咧，可能都系讲紧一至到两公里咁样啦。咁我就要睇翻啦，啊，佢圆周个半径啊，一公里啊，系几多？所以蚊咧就好难就系话大迁徙啊咁样。不过边一度都有蚊咧，就系、是、因为有机会会同其他嘅动物啦黐住咗啲蚊嘅卵啊，或者啲蚊咧有阵时会喺啲水上边咧就生蛋嘅繁殖嘅，亦都咧就系随住水咁样去到周围走啊咁样。所以呢个世界咧都系呢句啦，周围都系有蚊嘅。不过有啲地方咧就真系冇蚊啊？点解咧？因为太高，人都去唔到。有冇谂过天空到底有几高呢？啊，有啲说法咧就话十万米就系一个高度嚟嘅，咁啊超过呢个高度咧就有个定义，就称之为外太空。啊，飞机一般咧就飞唔到十万米咁高噶啦。呢个高度亦都只系咧话到穿梭机啦、火箭先至能够咧就系推动得到呢一个机体上到上去噶。点样嘅定义称之为外太空呢？就话到佢唔需要外界嘅氧气去到帮助飞行，所以火箭、穿梭机等等嘅太空飞行器啦，先至能够咧就系帮助到佢哋推出去嘅，推到出去之后咧，佢哋都可以慢慢离开咗呢一个嘅地心吸力啦。甚至乎飞到咧就系几十万公里以外嘅月球，咁嗰度更加唔会有地心吸力咧去到影响到月球啦。佢哋已经系开始变成引力噶啦。咁当然引力同地心吸力有好玄妙嘅关系，不过今次就唔讲住啦。好啦，我哋睇翻我哋嘅民航客机，通常咧就系飞到一万米嘅啫。点解咧？嗱，一万米嘅高空咧，其实就系对流层。呢度啊，大气嘅含量达到75% 以上，能够为民航客机发动啊，驱动到佢哋作为一个咧重要嘅动力。而且一万米嘅高空啊，对流层相对嚟讲系比较平稳嘅，唔会有较大嘅一啲嘅颠簸。更加咧，哇，成万米咯，又唔使惊咧，有雀仔就撞到。绝大多数嘅鸟类都冇办法飞到咧，就系一万米嘅高空噶。飞机喺呢个高度飞行咧，其实算系非常安全噶。民航飞机嘅设计使用嘅高度一般咧都系喺一万几米噶。再高嘅飞机嘅话咧，如果系有机会啊，你会令到佢哋嘅引擎咧就出现故障啦。飞机入边嘅气压亦都可能会受到影响，后果可以好严重噶。咁当然，亦都唔系话所有嘅飞机只系能够飞到一万米啦。世界上啊，飞到最高嘅飞机咧就系前苏联嘅米格25。佢嘅使用升限啊系三万米，亦都就真系话佢能够喺三万米嘅高空嗰度飞行，并且啊佢嘅最大飞行速度去到咧就系三马赫，啊具备咧就系一啲飞弹嘅能力啦。啊除此之外，大部分飞机嘅飞行高度其实一般咧都系维持喺二万米或者以下嘅。啊中国嘅歼20最大嘅飞行高度咧就系二万米啦。相比之下，直升机的飞行高度就真的低很多的了，因为直升机的升降能力依靠就是空气提供一个升降的能力，越是空气稀薄的地方，直升机飞起上来就越辛苦，所以直升机一般的飞行高度就是6000米左右的啫。总结一下，天空的高度就是超过10万米，而民航飞机只能够飞到1万米，战斗机大概就是3万米，直升机就是6000米，要飞到上去就是太空脱离这个地心，那些就是叫做什么？那些就是叫做穿梭机和火箭。 能怎样？最暗黑的四周你在发亮，破损的发肤处劣势打仗，将身体开始变异常，来想象至少千亿细胞并未叫嚷，避过刀锋剑尖血液有失流，响组织可再生长斗命长，某个刹那复制再遇上，听那叫喊带来回响，纵使失去氧气也要有勇气，挺身挑战世界已半个世纪，这边耻笑你，那边想你死，你用行动作对比，也许不怕断 another day。 重生吧，你拆开纱布将畏惧割下，以痛楚再种出最无谓的人马，谷底的你即管向上爬，这个意识改变了地壳，看那旷野变成繁花，纵使失去氧气也要有勇气，挺身挑战世界已半个世纪，这边耻笑你那边想你死，你用行动作对比，也许不怕断臂，最怕你泄气，细胞可以爆发来横行天地，永远会显生新的传奇。 It is another day。 时间欢迎 Alan 布志伦，一首歌曲叫做《第一亿次细胞分裂》，出面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系酷热，最高嘅气温33度，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6%，留意住啦，喺早上嘅时间啊，6:51，咁啊见到酷热天气警告都已经系生效紧噶啦。 我系阿 O， 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嘅 KOL 啊，电话侧边咧就已经拨通咗啊，精神健康急救导师、住宅社工啊 ，Circle 喺度 ，Circle 你好啊，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早晨咧，咁啊星期三嘅早上咧，会唔会有啲好嘅方法可以帮到我哋嘅听众提议下，大家减下压咧？ 喂，今朝早咧，我一谂起咧，我都好想讲食嘢啊！ 哎，好啊，肚饿而家， 好肚饿真系， 肚饿，你一讲食就肚饿。 一讲食咧，就会谂，先谂下啦。当咧我哋有阵时系一啲比较忙啦，有压力嘅时候咧，我都会谂起食嘅。咁系我唔知嗱，我唔知小白系点啦，我都会留意到我曾经都有啲状况咧，都系面对住工作好繁忙啦。在繁忙当中都会感受到有一些的压力舒缓不到的时候呢，我都会去了吃的。一段时间呢，身边有些朋友都会提我，啊，你好像近期成日吃一些即是我们叫做垃圾食物，即是junk food啦，例如我一段时间真的很沉迷是什么呢？薯片。 哇，薯片是好吃的。是 但是呢，我呢其实话说就因为我已经没有吃一段时间，因为我有个朋友是真的很喜欢吃这些，正餐可以不吃，但是很喜欢吃这些零食的。但是我呢就我 OK 的，但是就不是一个好像朋友这样咯。轻松啊，开心啊，有 party 啊，就会吃下啦，锦上添花这样。就并不是一个很喜爱的东西。但有一段时间呢，我就发现自己呢都会长期在这里，即是很想吃这些零食啊，甚至乎是一是就这些很高盐的东西啦，一是呢就很甜的东西啦，例如雪糕啦，尤其是现在天气这么热，收工呢就很想不如吃个甜筒先啦这样。 哦，是啊，其实因为食呢我自己都觉得是会有一种减压放松的。咁但係呢，有陣時自己又明白太過依賴食呢又真係又唔得嘅，但係點樣可以即係平衡得好啲呢？ Circle 先明白自己係咪真係唔好呢，即係點解有壓力會食咗呢啲咁多啲高鹽高甜嘅嘢，亦都係一個察覺啦，係咪原來，原來係有壓力啊，因為呢其中一個解釋就係話，當我哋面對到感覺到壓力嘅時候呢，大腦會釋放咗一啲嘅激素呢，我哋叫皮質醇啦，逢係壓力高嘅啫，皮質醇偏高啊咁樣啦，会令到我哋其实好渴望想食一啲咸嘅嘢、甜嘅嘢，即系呢啲食物。 你帶來一啲暫時嘅開心。 哎呀，我最近皮質醇都高啊 ，Circle。 所以你係咪食咗好多甜嘢？ 甜嘢又有，鹹嘢有，辣嘢都有啊 ，Circle。 而呢啲嘅食物咧，都好多時係嚟自一啲我哋叫即係增闊啦，一啲垃圾食物啦。不過，但係當然啦，我哋當理智翻嚟嘅時候，諗深一層咧，其實係可能會加大咗個壓力㗎，因為呢啲食物會令我哋帶嚟一啲另一啲嘅問題啊嘛。 嗯。 同埋你吸納咗好多味精類嘅嘢咧，容易又令到自己容易攰啲啦，又會即係有機會有啲健康嘅風險，甚至乎好容易攰嘅。咁所以咧，我哋正視翻自己，其實當你留意到嗰期有呢啲咁樣嘅情況嘅時候，反而去正視下自己係咪近排忙得滯咧，會唔會又有一啲壓力壓咗喺心頭，自己冇留意同察覺到咧？咁今日咧又想即係推介一下一啲。可以食嘅，但我哋要慎选一啲膳食啦，即係一啲好嘅嘢呀，对我哋好嘅嘢。例如呢，我哋成日都讲呢，有一啲嘅super food， 一啲好正嘅食物呢，係啲咩嚟嘅呢？蓝莓啦。 蓝莓係呀，係呀，係呀。 我知呢一個咧，就可能未必人人接受，就是、一個羽衣甘藍啦。呢期咧成日都、近年咧都好 有啲苦苦地，其實我覺得羽衣甘藍 係啦。不過咧，羽衣甘藍咧有唔同形態，你可能可以揀選一下啲小食，可能佢會變咗另一啲樣啊。因為就咁新鮮食咧，確實有啲味道咧，未必每一個人咧可以接受到嘅嚇。咁同埋咧，黑朱古力啦，呢啲咧裏邊都有一啲幫助提升情緒嘅一啲抗氧化劑啊。咁面上，我哋揀食物嘅原即係心情唔好啦，咁梗係揀啲幫到自己。有壓力都可以幫我減低。另外呢，就是這個我們、就是、之前都有分享過呢，就是三文魚、三文魚裡面呢有 Omega 3，一個、就是好的脂肪酸，其實都可以回應到我們，可以即係幫我哋身體加油啊、加力啊，即係食咗佢對我哋有好處嘅時候，梗係揀佢哋啦。同埋咧有啲 nuts 啊，即係優質嘅一啲即係脂肪。我依家有時咧轉咗，即係唔食頭先嗰啲咁勁嘅食物薯片嗰啲咧，我都會揀食一啲好味嘅 nuts、其實少少幾粒譬如果仁啊、杏仁啊，其實咧都可以滿足到自己嗰刻，又可以唞一唞啦，又可以有啲食物到肚啦。而呢一啲食物亦都係相對健康啲嘅時候咧，又可以放鬆一下、輕鬆一下，其實都係一個好嘅選擇啊！我咧仲諗到咧，今日咧 lunch 食物 啊，嚇食咩啊？ 頭先講咗一紮好嘅嘢啦， nuts 啊， 香煎檸檬三文魚。配呢一個沙律，咁有啲鮮菜嘛， 咦，聽落去又幾健康喎、呢個。 再拌一個黑麥包，好似咧黑麥類嘅做嘅麵包啦，同埋蔬菜咧，都係一個好嘅即係推介嚟嘅，對我哋、即係要食一啲有營養嘅嘢，有營養嘅嘢可以回應翻自己，身體有壓力啊，好忙嘅時候都好勞累啦，都要為自己身體加加油嘛。咁我今日諗到呢個 lunch 咧，去回應一下自己面對壓力，就唔再食薯片啦。我唔嗌薯條啦。 系咁，如果真系有啲听众咧，已经叫做沉迷紧喺呢一个嘅薯片嘅漩涡入边，喂，有冇办法咧可以令到佢起码可以摆低薯片，食下啲 nuts 啊，食下呢一其他干果类嘅，有冇一个好嘅提议俾佢哋，令到佢哋转得好啲咧？ 就系嚟啦，首先我哋今日嘅分享咧，我要有一个察觉先啦，就系到底自己依一家呢个状态系咪我都有呢啲状况啊？咁又检视翻自己，其实系咪喺个工作里面好忙碌，同埋系真系有些少压力咧？咁当静咗落嚟嘅时候，其实就要有个空间自己去反思翻今日嘅生活系点样啦，近期嘅生活系点啦。咁下一步先系一啲 suggestion 啦。头先我哋一啲建议，哎呀，原来我近排都食多咗一啲嘅薯片同埋一啲甜类嘅食物啦，我系时候要有一啲改变啦。咁就就系、俾一个我当自己想到自己啊放工想食一啲食物去幫自己打氣嘅時候，不妨揀一啲健康嘅嘢，就係頭先嗰啲nuts 啊，今晚不如煮餐好嘅俾自己啊，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嘅方法啦。有啲有營養嘅食物，其實新鮮，你去街市行一轉，買一啲今期當做時令嘅嘢，無論生果蔬菜，你今晚想食係魚好，我哋有優質蛋白質，係雞肉又好。其實你照顧翻自己個身體，你先有力去打仗啊嘛。 啊，我最中意就係你呢句。照顧好自己身體好咧，其實食啲有營養或者係我哋喜歡嘅食物嘅話啦，個人咧其實唔單止已經可以身體健康，而且咧嗰、個叫做咩啊，心情都好咗啊。咁心情好咗咧，就自自然然咧，好多嘢你都發覺啊，個壓力又開始咧就冇咁多啦，皮質醇又唔會好高啦啊，咁咪 嗱，自己唔得閒煮唔緊要嘅，我哋請個廚師去一間舒服嘅餐廳食一個好嘅餐。 其實都是對自己一個回應嚟嘅。 身邊啊，梗係會有啲人會為你烹調一下啲美食啦，唔需要太擔心嘅，梗有嘅。咁啊，留意埋身邊人啦嚇。唔該曬 ，Circle， 拜拜。 Okay， 拜拜。 唔該曬 ，Circle 啊嚇！咁啊，轉頭好快，最快到早上嘅七點鐘嘅晨光第一線，咁啊將會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嗰度繼續同聽眾見面啊！而家先聽聽七點鐘嘅新聞簡報啊！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阿 O， 可以喺邊度聽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二台都聽到我嘅聲音。我負責乜嘢環節？晨光財經第一線。投资 O2O 有乜嘢着数？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接收了头部受伤和断肢的儿童，由于医护人员和药物不足，部分人失救而死。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又为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佢行思变幻莫测，佢作风得立独行，佢拥有独特嘅个人魅力，佢主宰住一个国家嘅命运。喺佢施展嘅政治魔法底下，佢嘅国家可唔可以回复昔日日不落嘅辉煌日子？佢英国首相约翰逊。 电视节目《31项世界》之约翰逊脱欧魔法师，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享受生活有好多选择，做咩都好都要懂得抗拒瘾诱。吸食大麻会令人上瘾，产生幻觉、智力受损、焦虑同抑郁。拒绝大麻，咪俾佢损害健康，先可以真正享受生活。自在生活，远离大麻。打18618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揾我哋帮手。大麻系毒品。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慢性阻塞性肺病服务中央委员会主席黄慕年医生： 所有肺病的病人都是有三个大的困难的、嗯、第一呢，其实他们唞气困难；第二呢，断症困难，因为这些慢性肺病的病人很多时平时已经有感冒这样的症状，是吧，会有些咳啦、痰啊、流鼻水啊，咁基本上就同嗰个新冠肺炎嘅症状咧，好难分开嘅。咁你谂下啦，即系年头到年尾，咁自己又担心，其实系唔系咧？咁如果系咁，倒不如早啲打个疫苗，早打咪早安心咯。去到年尾嗰阵时候，可能系流感嘅季节，咁两样真系好难分噶嘛。咁不如早啲打，有个保险咯。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我是音乐书记艾力啊，十八廿二在我心目中咧系一个最青春、最有活力、最咩都够胆做的年纪嚟嘅。祝你我同埋二台都继续敢想、敢做、敢试，咁才是青春啊嘛！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陣間會唔會塞車架咁樣？好啦，七點零八分啊，翻到嚟香港電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線。咁啊，除咗有白元浩小白喺直播室之外啦，咁啊，交通組嘅 Didi 都喺度啊。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係咁啊，陣間會唔會塞車架？ 我驚陣間唔知會唔會塞電車架。 哎呀，咁一陣又講下啦 嚇。好好好。咁啊，講翻啦，封路重開咧，就係大圍嘅積運街啊。咁啊，較早前有水管維修啦，積運街去美田路方向，近住沙田嶺路唯一行車線封閉嘅。咁而家封路重開啦。咁揸车朋友咧就可以行翻积运街去美田路咯，沙田岭路嗰一段就重开。咁另外啦，清水湾道咧，由于要剪树木工程咧，剪咗好多日啦。咁而家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嘅。咁就经过小心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啦，同埋路面咧，暂时交通都系正常嘅。 嗯，系咪好难剪咧？唔知啲树 系咯，我都喺度谂紧，我剪几日？应该唔系难剪，应该唔系净系剪树嘅，应该可能剪埋啲木。所以咁耐 係咯係咯，即係可能有啲樹咧，因為啲馬路成日都發現一樣嘢，就係啲樹會生咗出嚟嘛。係，跟住咧有陣時，如果你搭嗰啲雙層巴士啦，去到一啲偏遠嘅地方咧，你就發覺哇，喺坐左邊， 係啊，好驚啊！ 樓上第一排嗰個咧。哇！成日係啊，嗰啲樹枝成日打到嗰、那個擋風玻璃嘅樓上嗰層擋風玻璃，所以嗰啲位咧，我就覺得真係唔係話淨係修剪啦，係、真係要鋸咗某一啲嘅樹幹啦， 係啊，咁 安全啲啦， 好驚啊！係咪？可能有時咁啱玻璃嘅脆弱時咁啱整到咁大件事啊， 係啊， 係咯、啊，所以唔知啊，一個大工程嚟，我諗呢個樹木都剪咗好多日啦、因為運輸署話仲未開翻嘅，咁、所以我哋繼續提一提大家咁樣咯。小白係咪好開心咧？今日免費搭電車。 梗系啦，八月十八号啊！ 系啊，电车公司都几好，原来系首次咧，系佢哋电车公司自己咧系免费俾啲市民搭噶。 哦，第一次喎、 啊、 呢、 這个，第一次系电车公司自资， 超过一百年第一次、 啊。系啊，百几年啦，都历史好似电车，犀利啊！你有冇打算？你唔会啦，你咁忙，你唔会打算 又唔系忙嘅，不过 你好忙嘅。 如果睇到自己嗰个 schedule 咧，今日会喺港岛嗰边嘅话咧、我觉得不妨选择下呢一个电车嘅路线。咁亦都可以咧，就係沿途欣賞下啲風光啊，係咪？咁啊，港島嗰邊大家都知道係忙噶啦。咁啊，嗱，金鐘嗰邊咧就一定係中環嗰邊咧就成日都係逼爆噶啦。咁、如果你喺例如鰂魚涌啊。北角呢一邊嘅話咧，真係電車是一個幾好嘅選擇嚟㗎。 係啊，咁啱啦！兩個幾月前咧，我就特登同我先生咧搭係由銅鑼灣上車搭到筲箕灣總站啊！嚇，真係好似 哇都耐喎呢程車， 耐啊，好多個字啊，都成八個字啊，好似係 咪？ 係 啊，差唔多㗎，係 啊，沿途喺度欣賞呢一個風景咯，別一番風味嘅。 係啊，電車係真係有個。快樂嘅感覺嘅， 係啊！你不過你要坐喺樓上啦，好舒服咁樣咧，望住喺個窗邊度咧，望落去咧，真係好快樂嘅感覺。 你有冇發覺樓上同樓下嘅人咧，其實係個感覺係不一樣嘅。 啊，點樣咧？ 即係坐樓上嘅人，我感覺上咧係大家真係會睇下城市嘅風光。樓下嘅人咧就可能會撳住手機，又或者係都係諗住我幾個站落啦。咁、所以咧就會 focus on 自己嗰個行程多啲啦，就唔會睇下風景啦。 係啦，即係佢哋唔係長途咯，長途好似我哋通常都會揀上邊咯。 係啊， 不過今日搭還搭啊，要禮讓啦，可能會好多人搭啦。電車真係唔知道會唔會塞車，留意住我哋嘅交通消息。 係喎、 啊，係啊，太多車出嘅話都一樣會塞噶嘛，係咪？ 係啊，電車係會真係有機會會塞喎，今日咁多人。 係啊，希望就唔會啦。 啱啊啱啊，好留意住交通消息啊，大家唔該曬 Didi。咁啊，天氣方面啊，先留意住啊 ，O 咯噃 ，O 神喺邊度？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 早晨啊，哦，系， 喂，正啊，免费搭电车咁啊，今日应该都可以受惠到一程半程啊，系啊， 咁、好啊， 系，希望啊唔好塞车啦，啊、大家可以享受下搭电车嘅乐趣，与此同时啊，电车都系啲好有香港特色嘅交通工具嚟嘅，咁啊要珍惜啊，有得搭嘅时候，好啦。轉個角度講講天氣方面，咁天氣咧焗少少，亦都冇藍天白雲啊，暫時睇到。不過咧雲咧就有好多啦嚇，咁啊最緊要咧翻工翻學咧唔會一嚿雲咁樣啦。咁望到廣播道咧做運動嘅人都有嘅，不過就唔及琴日咁多啦。琴日好明顯咧，因為藍天白雲咧就。有一個好嘅天氣啦，無論咧駕駛嘅途中啦，以至咧工作嘅途中啦，你都會見到咧周街都多咗好多跑手跑步啊嚇，咁啊唔知係咪應付緊咧嚟緊有機會啦，有機會搞嘅大型馬拉松賽事啦，咁唔知今年尷尬成啊，大家一齊集氣啦，呢個大型馬拉松賽事都 有年纪冇搞咯，嗬，小白系咪啊？你 系啊，感觉都好耐啊！即系而家系近呢一年啊，定系一年多嘅时间咧，虚拟跑呢三个字啊，成日听 系 啦，但系真系一个大型嘅跑步活动咧，我自己都好耐冇听过啦。 系，除咗虚拟跑就系叫线上跑咯，即系你自己用个手机嘅 app， 跟住 download 咗，跟住我跑够10K 好20K 好，咁跑完之后就同你讲啊，计下大会时间，哦，你攞奖啊，寄翻份礼物俾你啦，有啲纪念品啦、啊，咁样，系、其实咧同过往参加嗰啲跑步赛事咧就真系两码子嘅事啊，所以希望。即係疫情快啲過去啦，大家可以咧重回正常生活嘅軌道嗰度，上翻啲跑手著翻啲靚跑鞋，上翻去跑道嗰度跑跑佢先啦。 如果想喺三年之後咧跑到去奧運啊，巴黎嘅奧運嘅話咧、其實我哋呢啲叫做普羅大眾市民咧都唔係冇機會啊嚇。其實跑步嘅時候，你上翻上去佢哋奧運巴黎奧運嘅官方網咧，你都發覺喂，原來佢真係要將我哋跑步啦，或者行山嘅一啲叫做路線。GPS 啊，行过几多咧就不断上载，咁啊储分嘅，储够一个分之后咧，诶、咁你就可以去呢个巴黎跑步噶啦！ 哇，咁正，可以储里数添啊！ 详情上翻上去巴黎官方网页嗰度睇啦，有英文嘅系啦。 好啊，咁啊，等朝头早咧，巴黎就去唔到啊，睇下可唔可以食一个法式嘅早餐啦、啊。好啦、啊，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啦。 好，唔该晒。哦，咁啊，天气方面啊，大致天晴啊，咁但系局部地区系有骤雨嘅。咁啊，日间酷热，咁啊，听下 O 讲啦，出边啊比较上焗啊吓，酷热咧就可能会系好猛太阳啦，又或者好似而家咁焗咧，咁啊都系酷热嚟嘅。咁啊，留意住啦吓，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3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啊，未来一两日咧都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我都有几阵嘅骤雨，咁去到周末期间又点啊？都系天气酷热嘅，而家就29度啦，咁啊相对湿度咧就86%嘅，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一至到二嘅，咁啊都系空气唔错嘅早上嚟嘅。而家呢个时候先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一齐上下堂先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余允律。 早晨啊 ，Judy。 早晨啊 ，Barbie， 各位听众早晨啊。 嗱，我知道咧，每一个季节咧都有当造嘅水果嘅，而夏季咧，好多人都中意食荔枝嘅、哦。 系啊，嗱，今日咧我哋就讲讲荔枝啊吓。咁夏季咧而家系荔枝当造噶啦。咁荔枝亦都系我哋广东地区嘅特产。咁啊，相传咧，其实唐朝嗰阵时杨贵妃啊都系荔枝嘅 fans 嚟嘅。咁啊，唐玄宗咧就为咗取悦阿杨贵妃咧，都不惜劳师动众啊吓，咁啊快马加鞭咧，咁啊将啲新鲜嘅荔枝咧由岭南嘅地区咧连夜咁样运到长安城。咁所以咧，荔枝当中啊最优质嘅品种咧叫做妃子笑，咁啊凸显咗佢商品嘅价值噶。 系， 咁由于咧我哋依家身处喺呢个岭南嘅地区啦，咁所以如果你想食到好优质嘅荔枝咧，咁啊唔需要快马加鞭嘅，咁啊去一去超市啊，去一去街市咧，咁其实你都买到噶啦。 俗语就有话啦，一粒荔枝三把火。其实荔枝系咪真系咁热气咧？ 好多人都系咁样问噶。 系啊。 咁啊，荔枝咧食几多之后先上火咧？又或者会有啲乜嘢表现咧？其实咧，根据翻唐代嘅《食疗本草》啦。五代十国嘅海药本草啦，同埋明代嘅本草纲目啊，其实里面咧都有记载到荔枝系多食则发热，食之多则发热疮，先者食多即银肿口痛或郁血。嗱呢啲咁嘅记载咧，其实都反映咗咧，其实荔枝的确几热气 嘅。嗱，我有听过人哋话咧，如果食多咗荔枝嘅话咧，就会上火啦。其实咩为之上火呢？ 其实咧，而家有啲学者就通过一啲实验啦，咁就认为咧荔枝点解会令到人哋上火咧？哦，原来因为咧荔枝肉里边咧含有一啲水溶性嘅蛋白，咁呢啲水溶性嘅蛋白咧，其实会有使到炎症嘅发生嘅，咁所以咧可能我哋食完之后会出现好似眼肿痛啊咁上火嗰啲症状。咁但系咧荔枝系咪净系得热气又冇益咧？ 咁其實又唔係嘅喎。咁因為咧，學者咧通過一啲動物嘅實驗發現啦，咁其實啊，新鮮嘅荔枝肉咧係可以抗氧化同埋清除自由基嘅，咁啊，所以突顯咗咧，其實荔枝咧有一定嘅抗衰老嘅功效 㗎。我哋一般人咧都係多數食荔枝嘅肉啦，個荔枝嘅皮啊同埋個核咧通常都唔要㗎啦。但係咧，我又有聽過啲中醫講話咧，其實荔枝個核咧都係有啲藥用價值嘅，係咪真㗎？ 我哋淨係食肉嘅啫嘛，咁但係啊，荔枝核咧其實都係我哋常用嘅中藥嚟嘅，因為咧佢可以有行氣散結啦、驅寒止痛嘅功效嘅。咁譬如我哋平時臨床可能會用喺一啲寒傷嘅腹痛啊，又或者高丸腫痛啊，咁啊呢啲咁嘅病嘅。咁而家咧藥理學都研究發現啦，咁其實荔枝核嘅水提取液咧都可以有降血糖同埋調血脂、抗氧化或者係增強胰島素敏感症。呢啲咁嘅作用嘅，甚至咧可以對抗肝損傷嘅作用嘅。咁啊，近幾年咧都開展咗唔少有關於好似荔枝核啊研究、糖尿病啊或者係肝炎嗰啲研究噶。咁個成果咧都係值得醫學界去期待嘅。不過咧係最多市民關心嘅問題咧，其實就係我哋究竟平時啊每日可以食幾多粒荔枝咧？係咪？咁一般嚟講咧，我哋每日咧食十粒左右咧。就已经好足够要收手㗎啦。 但係每日食十粒啫，咁可唔可以日日食先？ 咁每日食都唔係咁好嘅。咁如果你本来就係一个比较偏熱底容易上火嘅人嘅话呢，咁可能真係食几粒嘅时候其实你都已经有感觉係真係喉咙痛呀、或者係牙肉肿痛㗎啦。咁所以要根据返自己嘅情况去控制嗰个食荔枝嘅数目囉。 係嗱，我知道呢即係每个人嘅体质都唔同啦，所以呢可能对于食咗一啲食物嘅反应呢，或者嗰个有反应嘅时间呢都会有所不同啦。咁如果食完荔枝之后真係唔舒服呀，出现咗头先嗰啲熱气啊，或者系上火嘅现象，饮翻啲凉茶或者食翻啲凉嘢得唔得嘅咧？ 其实咧饮凉茶唔系话唔得嘅，咁有啲人咧可能系食完荔枝之后咧，中意话啊，我食翻啲凉嘅嘢，譬如我会食翻啲西瓜或者系绿豆沙啊呢啲咁样可以清热解毒。咁其实唔系话唔可以嘅，不过如果你系本来就系脾胃比较唔好，比较脾胃偏虚寒嘅人士嘅话咧，如果反而你可能又食翻好多西瓜，又食翻好多绿豆沙嘅话，反而可能损伤咗个脾胃嘅。咁所以得不偿失啦，即系你可能本来系想食几粒荔枝，跟住变咗又食好多好多入去，跟住就变咗更加唔舒服。所以系要根据翻自己嘅情况。所以点解我哋话食十粒左右就真系好收手啦？如果唔系食多咗嘅话，反而对身体系唔好噶啦。 所以咧就千祈唔好咧以为如果系热嘅话咧，自己就食啲凉嘢入去就叫做可以中和翻，其实就唔得嘅，都要睇翻你个体质同埋当其时嘅身体状况啦。咁所以首先咧，第一步就系要节制啦，要知道自己咧唔可以食过量。第二就系如果你真系已经食咗过量嘅话咧，都唔好自己乱咁食药啊吓，即系最好就系揾翻个注册中医师去睇一睇，调理翻个身体。咁就埋无一失啦， 系啊，冇错啊。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 Judy， 唔该晒 Bobby， 拜拜。 拜拜。 一提到未来啊，我想过无数可能，会跨山，也追风，冲撞一段段旅程。万里小孩长成可靠的大人，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我仰望的蓝天归属于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筑起坚固的家盾。午夜时分，总要有人守着灯，谈起牺牲是荣耀回归了心神。向前冲，我可以 要配得上光荣。我仰望的蓝天，它点亮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早在为人间动身，午夜时 张杰的向前冲，咁啊提提大家啦，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5%，朝头早啊酷热天气警告都已经生效噶啦。如果朝头早要翻工嘅，咁啊记住啦吓，咁啊要准备可能多一件衫俾你换下，因为好容易会出汗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朝早起身，想知多啲身边嘅事，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财经股市生活大小事都会同你分享，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听。 神光第一线， 我是神光第一线的阿 O。 晨光第一线啊，梗系日日听啦。好， 系小白啊，喂，问一下你一个题目啊。 咩啊？ 细个有冇认真上数学堂先？自问 自问啊，冇乜、啊， 我都冇、啊。 中学反而多。 不过咧，记唔记得派？圆周率啦、 啊，3.14， 跟住咧 廿二 over 7嗰个咯。 啱啦，你讲啱啦。圆周率咧，前十个数字通常咧。我哋呢啲咧，記得嘅話咧就係3.14啦，咁、 啊、 你再叻啲就3.1415啦，跟住就唔記得噶啦嘛。但係我記得我哋都讀男校有陣時候有啲男仔咧，好喜歡數字噶， 係啊， 讀A math 啊 ，P math 啊，跟住仲有精算啊，即係大學又入咗精算系啊，跟住直情好似。我有个同学好似入咗去赛马会嗰度计赔率添。 哦，系啊， 嗰啲一定系好难计嘅嘢。 我有个同学咧就即系精算嘅，跟住后屘就去咗银行，即系 back office 嗰度咧就帮佢哋计保单嘅。 哇，劲啊吓，咁、样即系呢啲都应该非富则贵啩，我都唔知道，不过少少运啊吓咁呢啲同学仔。但系调翻转头就系、是、咧，原来啊瑞士有研究人员啦，星期一啊宣布啦，超级电脑咧已经将圆周率啊嘅小数点咧计到几多咧？就系62.8万亿个数位喎。 咁、完咗未先？都未完啊！ 暂时就我睇到就未完啦。你讲紧62.8万亿个数位，咁会唔会多多一格咧？我真系唔知道啊！缔造咗新嘅世界纪录。咁啊，呢一间咧就叫做格鲁宾登应用科技大学啦。喺个声明入边就指出，研究人员咧使用咗超级电脑啊，耗时咧108日同埋9个钟头咧，做咗呢一个嘅创举嚟嘅。咁不过你问我咧？即系3.14啊！即系乘派呢个嘢咧，爱嚟做咩咧？我都唔记得咗啦。 即係直情已經即係完整地俾翻老師。 咩啊？有咩用咧？ 系啦，系咪计翻个圆形啊？定还是将个半径点样乘嚟乘去咧？嗱，讲真，即系去到呢度咧，好多小学生或者中学生 喺度话你两个叔叔喺度讲啲咁嘅嘢， 一定噶啦。调翻转头，我识嘅嘢，你又唔识嘅啫，唔紧要。嗱，之后 所以人咪要通力合作咯， 系啊，互相学习一下。同埋，如果你话，唉、哎，听众朋友都想，喂，讲翻，喂 ，Pi 其实点用噶、啊？咁样、啊、你可以讲嘅，系啦、啊。 不过我自己其实 平台都接收翻啦，好唔好啊？ 另外一样嘢我都期待，期待咩咧？就是、真系有一部超级电脑，或者有啲好特别嘅计算方式，我哋不嬲都係學三點一四係無盡噶嘛，咁啊廿二 over 七咁樣，咁但係如果突然之間有一日，喂，其實佢係計到噶咁樣，哇！咁我覺得咧，即係對任何人嚟講都係一個幾大嘅突破嘅。 啱啊！對於我同你嚟講，梗係無盡啦、啊。對於超級電腦嚟講，梗係計到62.8万亿個數位啦。咁超級電腦係超級電腦，人腦係人腦啊嘛。我哋唔好話62.8万亿計唔掂啊！手头上啊， 62个位都搞唔掂啊！ 嗰2000蚊消费券点用啊？都谂到头都爆埋啊！吓咁，所以呢啲即系新鲜事咧，就日日有噶。 系啊，大家留意住啊吓。 今日系8月18日，星期三，农历7月11，适宜沐浴，如是勿取。 吓、啊，咁今日净系冲凉啦！ 唔好咁紧张，需要做嘅事仍然系要做噶。今日记开始， 睇嚟今日样样都要小心啲啊！ 应该系样样都开心啲，放开心情紧要过其他事情。今日都系机缘巧合日， 无论有乜嘢突如其来嘅事情发生，我都会好好享受，唔会怨天尤人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星期五凌晨零时起收紧从海外地区到港人士的登机、检疫和检测要求。曾经逗留中风险地区、已经接种疫苗的抵港人士，在指定检疫酒店的强制检疫期最多只能够缩减至14日。曾经逗留中风险指明地区、已经完成接种疫苗的香港居民和非香港居民，抵港之后可以获缩短检疫期至最多14日。强制检疫期间接受检测的次数提升至4次，之后7日自我监察，同埋抵港第16日同埋第19日接受强制检测。其中第19日的强制检测必须到社区检测中心进行。早前中风险地区抵港人士已经完成接种疫苗同埋血清抗体测试结果为阳性，强制检疫期可以缩减至7日的安排取消。另外，政府加强检测安排，曾经逗留高风险地区的抵港人士，同埋曾经逗留在中风险地区未持有认可接种疫苗记录的抵港人士，强制检疫期间的检测次数亦都提升至6次。新西兰录得大约6个月来首宗新型冠状病毒社区感染个案之后，通宵确诊多4宗个案。总理亚德恩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说，5宗新确诊个案都是感染 Delta 变种病毒，是有关联的个案，其中一名患者是奥克兰的医院员工。新西兰今日起全国再实施封锁措施，确诊患者去过的奥克兰是封锁7日，其余地区封锁3日，所有学校、办公室和企业关闭，只是提供基本服务。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塔利班召开记者会，发言人强调在伊斯兰教规范内尊重女性权益。塔利班发言人没有详细说明，但强调女性会成为社会内的活跃分子。 另外，塔利班又话，私营传媒机构必须保持独立，但记者工作唔可以同国家所相信嘅价值有抵触。塔利班会确保阿富汗安全，唔会向前政府员工或者系为外国势力工作嘅人作出报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透露，阿富汗塔利班向美国表示，为平民由空路离开喀布尔提供安全通道。沙利文话，留意到有报道指出，部分阿富汗平民前往喀布尔国际机场的时候遭到阻挠和遭到殴打，但相信相当一部分的平民仍然可以抵捕。美国国防部透露，已经恢复飞机接载工作，相信会进一步加快速度。派往的美军数目亦都会增加，估计超过6000名美军未来几日会涉及在机场的任务。有报道指出，美军已经派出至少9架 C-17 运输机和其他装备，预期每日可以运载5000至9000人离开。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咧，先同你讲一个坏车啦。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有坏车阻路，咁但系现场未有挤塞，经过要小心。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有坏车，经过小心。咁喺清水湾道咧就有剪树工程噶，清水湾道落翻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嘅部分行车线咧仲系需要封闭，经过咧都请你特别留意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交通系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新墟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在室内做运动都没有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还有这么多奖赏和优惠，全城启动，快点打疫苗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入行几多年都继续俾啲挣扎。 听着雨下降吧，如航道之中暗得可怕，离不开便海心飞舞吧，努力试着放下。 阿 Mac 觉得家谦为佢写嘅呢首歌令佢充满勇气，亦都描写咗佢入行一路以嚟嘅心境。人生仲系冇办法完全掌握嘅，但系永远都不向宿命低头，要挣扎，要坚强。作曲监制林家谦，填词冯重兴，编曲 Regeneration 林家谦。上榜三星期，回落11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9位，林欣彤、林中了。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华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37啊，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嘅。今朝早咧想讲下一啲坏习惯啦，咁、最近呢两日我就攞咗一个大啲嘅水樽翻嚟，咁由朝头早开始就即系入满啲水就饮啦，咁发现又真系比起平时咧饮多咗好多水，因为平时我系可以坐晒成个节目到10点咧都唔去一次洗手间噶嘛，但系由第一日开始咧就发现，咦饮多咗水咧，中途嘅时候真系要去一去洗手间啦，咁到夜晚嘅时候咧饮晒成支水咧系有少少满足感嘅，咁我就开始发现其实一啲习惯咧人都几容易去即系呃自己又好啦，或者搵一啲方法去氹自己又好啦，都系会容易有改变嘅。只不过能唔能够将呢一个你咁耐嘅习惯形成翻另外一个习惯咧？呢、這个就系个关键嘅位啦。 你话你饮晒嗰樽水有个满足感，系你饮晒一樽定饮咗几樽啊？ 饮晒一樽啊，但我樽1.8 liter 喎都。 即系你一日都系饮1.8 liter啫。 吓？做咩啊？ 其实你都饮得几少水 咯、你知唔知我平时咧，即系饮3杯水以内。即系好真系好少咯，我都唔知点解，即系又系我觉得又系习惯啦。即系我喺度谂翻转头，点解我会饮咁少水咧？咁我就会 trace 翻，会唔会系因为幼稚园嘅时候咧？幼稚园你翻学咧，咪有啲茶点嘅，咁茶点咧系学校俾你噶嘛，咁我好记得发生过一件事咧，就系嗰啲杯，即系大家都系用嗰啲杯噶啦。就膠杯嚟，我仲記得係兩隻耳仔俾小朋友揸住，即係兩邊咁樣紅色嘅。咁我就翻屋企咧，就同我媽講，我飲唔到嗰啲水，好臭啊啲杯咁樣。 因為個杯本身有味啊。 嗰陣膠味係啦，咁我唔知係咩味啦。總之小朋友就覺得有一陣味，咁我就話我唔飲啦咁樣。我唔知道係咪呢一個原因啦。咁但係嗰件事其實其後有解決到嘅。我媽直頭就問可唔可以俾我自己帶自己嘅水壺翻學校飲水咁樣。咁但係其實可能我本身都唔係特別中意。饮水啦，再加埋嗰个经验之后咧，就形成咗呢个坏习惯啦。 饮多啲啊，饮多啲。 依家有啲日系嘅超级市场咧，有得买啲胶杯咧，就是、避免咗崔尔同细个发生嘅事。系啊，因为佢会加咗嗰啲士多啤梨味啊，或者芒果味啊， 本身只杯有阵咁嘅味。 系啊，但系放心，唔甜嘅。 吓， 佢只系加咗啲。味香气落去，咁就 唔好嘅， 系咪啊？ 无端端你饮水就饮水，饮水应该系冇味噶嘛，你仲教坏咗教坏啲人添啊！饮水应该系有啲咩生果味，味奇奇怪怪， 即闻落去有阵味、 啊，可能都系咁啊！饮惯咗，跟住又唔饮水，好似钟哥咁样，我饮好多水啊，由细到大都即系饮，你话1.8啊，系嘛？ 系啊， 我饮3支啊， 你起码饮2-3支啊嘛。 阿崔杰同饮多啲啊，正所谓女人系水做嘅， 系、 所以点解你即系硬系揸？加咁少少女人味咧，因为饮水饮得唔够咯。 我系嘅咩？ 系啊， 咁你睇住嚟啦。 但系 吓死你啊！ 我又想赞下， 系得今日啫。 我又想赞下你妈咪，其实你妈咪啲遗传都几优质。以你饮咁少水嚟讲，你皮肤都咁好，好难得啊。 系咪啊？ 梗系啦，成日话饮多少少水，皮肤会好啲嘛。你如果 真系极少， 你妈咪冇好嘅遗传，你皮肤应该超差。我唔知道原来你就系觉得自己饮咗1.8 liter水，就已经好醒目，仲要攞出嚟开咪讲。 因为平时咧，我真系饮2杯起3杯止。 我以为你做节目冇乜饮咋，即系其他时间，即系10点打后你饮多啲。 我调转，其实我都饮好少水嘅，我饮得唔多嘅。但系我做节目嘅时候，我就偏向于少饮嘅，就系。惊去厕所， 少饮，系啊， 少饮。 中国人饮多杯啊， 少饮少饮。 同埋咧喺呢度即系做做喺呢度咧，我就更加少饮。因为喺电台，因为我出边就反而饮得多啲。点解咧？因为我每一次饮水咧，我都会谂起港台。 系。 飲水思源咯、 啊，哦，好嘢喎、啊！喂，你講得啱喎，飲水我都會諗起港台，我每一日咧都會飲暖水啦，同埋即係飲咖啡啦，即係熱嘅嘢啦，第一杯一定要係。其實咧，阿 Uncle Ray 咧都講咗佢嘅長壽之道出嚟，佢話每一日咧自己會飲2杯嘅暖水咧，跟住先進行其他嘅活動咯。咁我都嘗試係咁樣咯，咁依家都白白淨淨。都包冇病咁啦， 算系咁啦，头发仲多翻添，近排都好开心。 关咩事啊？ 所以 直头种植咁样，觉得有啲水去滋润翻。 多谢 Uncle Ray， 关咩事咧？ 多谢 Uncle Ray。 不过呢个我谂都系好多人即系去到某一个年纪嘅时候啦，都会开始注重翻自己个生活习惯啦。即系 即刻望一望， 你啲头发真系多咗 咩？ 喜剧效果咧， 我依家慢慢睇 啊。 唔系，咁我就话啦，跟住认识身边嘅唔少朋友咧，佢哋都用尽方法去即系提醒自己改一啲嘅坏习惯，即系譬如饮水咁。其实好多人都系咁嘅，咪之前有讲过啲应用程式咧，就提你饮水啊。咁譬如你话成日坐喺 office 又有啲表咧提你啊，你坐得太耐啦，你行下啦咁样。咁最近我又有即系有只表就睇翻你嗰个瞓觉嗰个几多分啦，即系你成个睡眠质素咁样。咁呢个其实我纯粹系鼓励自己嘅啫。因为我都知道我不嬲都系瞓得好嗰扎嚟嘅，即系每一朝见到啊，我又瞓得好好啦，咁我又好开心啦。我日日都系九啊几分嗰啲， 即系睡眠质素啊。 系啊系啊系啊，咁但系咧都有对我有一个好处就系、是、因为我知道最近我就夜咗瞓，咁就瞓得少咗啊。咁变相咧，我买咗呢只表之后咧，我就真系早翻啦，因为我就会觉得、啊、我想攞翻高啲分啊，即系我知道如果我只要瞓够咧，我睡眠质素一啲都冇问题嘅。咁所以就变相咧又早翻啲瞓咁样，所以我就觉得啊，原来呢啲习惯咧都可以用一啲小方法去到提醒下自己嘅。咁啊，最近咧我又喺网上面咧见到一位朋友，佢就系电影嘅制作人嚟嘅。咁佢自己亦都系一个YouTuber 啦，即系喺上面自己个频道咧系有超过好似300多万人 follow 即系之前啊已经系。咁我唔知而家仲有冇上升啦。咁佢通常拍啲咩咧？佢有時咧都會分享翻自己一啲極簡生活，都係同一啲生活習慣有關嘅。咁佢之前咧喺年頭咧試過就同大家分享有一啲小習慣咧係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去到改變嘅，咁令到都幾多人睇啦。因為好多時咧喺年頭啲人就會定立一啲目標，就話啊我改咗以前一啲唔好嘅嘢啦。咁所以呢條片咧就係喺年頭嘅時候佢就upload 上網嘅。咁我覺得有啲都係可以大家值得參考嘅。譬如第一，佢話如果你想早起身或者翻工唔遲到，即係能夠即係搞翻你個鬧鐘嘅時間起身，就唔好撳熄咗佢啦。你就將個電話咧唔好放喺床邊。因为呢位朋友佢叫 Matt， 放远啲系嘛？ 系啦，佢话佢一直咧都想做一个神形人啊，咁于是咧就将呢个手机咧就放喺房间嘅另一端，即系你瞓觉之前咧，你又唔会可以碌到佢啦。咁第二日闹钟响嘅时候咧，亦都唔会好顺手就揿延迟闹钟咁样。咁所以咧，佢就能够成功改变咗一个咁样嘅习惯啦。 治标唔治本， 点解？ 好简单。咁如果你對嗰份工作起身嘅時間係因應一啲電子產品或者鬧鐘又好啊，咁其實你都係靠一啲外來物叫你起身做嘢啦。 係啊， 其實再簡單一啲，如果冇咗呢嚿嘢，咁點解你起唔到身先？如果冇咗呢嚿嘢，即係冇咗個鬧鐘或者冇咗隻錶，點解你會唔起身呢？ 个人嚟讲咧，我就唔系起唔到身嘅，不过会挛下咯， 下 要起一定会起嘅，但系你就会觉得啊，仲有 buffer 可以即系挛多阵啊，或者即系想摊下咯。但系你真系嘅，就算你好唔够瞓啦，你逼咗自己起身，譬如你刷完牙、洗完面啦，你个人就醒晒噶咯，即系你到即系只要嗰刻最重要嘅时刻，你能够的起心肝咧，可能之后嗰样嘢就会顺啲啦。 其实我觉得系一份爱啊，你系咪爱你嘅工作？作咯， 系 你爱你份工作，你自然会起身翻嚟， 好投入喎、啊。佢今日又饮水思源，系咯系咯，工作 几劲几正面啊！即系好简单一样嘢。你见有啲人咧，成日都唔想翻工。 俾我摸下你个额头先，钟哥， 今日有啲气噶，气 死 我！ 真 系系个人真系唔同咗， 系啊，真系唔同嘅，真系唔同咗。 你睇嚟你都改咗啲习惯喎。 佢变咗美国队长啊！打完之后 ，Super Soldier 变咗啊，系啊。 嗱，仲有一个习惯咧， 我即系话， 啊，你讲埋先，你讲埋。 爱份工作，你见有啲人咧，即系有啲咩事就唔翻嚟啊，唔翻工啊，嗰啲咁样，咁你就系唔爱咯。你爱嘅，你自然会翻嚟嘅，即 系 好简单一个逻辑嚟。 系啊，所以有啲男人唔翻屋企，点解？ 因为就唔爱屋企咯。 但系佢爱工作，佢留喺公司啫嘛。 啱啊， 系啊。喺公司做咩先？ 做工咯。 哦， 做工啊。 睇嚟你都有事喎。 系啊，我都要讲翻，所以我之前肚痛我都攋翻嚟咯，死无爱。 行翻嚟啫， 使用嗰个字嘅。唔系我，倍升啲啊嘛。 行 翻嚟啫，行翻嚟啫。 好啦，跟住仲有一个咧，我觉得都系同手机有关，大家都可以 即係參考一下、 嗯、好啊， 就係、是、咧工作嘅時候咧，將你個熒幕即係電話嘅熒幕向下擺。咁呢個咧，其實係我認識一個朋友之中咧，佢都有呢個習慣，甚至咧，我又問佢點解你咧嗰啲 notifications，、嗯、即係嗰啲提示咧，譬如人哋 send message 俾你，或者有啲咩啲股票啊，突然之間有啲咩升升跌跌啊，移動股啊咁樣，咪會彈出嚟嘅。咁佢全部呢啲咧都刪曬嘅。 我都係冇 notification 嘅，我手機。 你都係啊？ 係啊，一個都冇。 咁你係咪就係因為唔想佢？係 啊，我好容易俾其他嘢 distract 嘅，越人越大越用，越有呢、這個。叫做專注力失調啊！ 唔係喎，你而家正值係壯年喎、 啊。係啊， 因為調翻轉嘅細個咧，你就會即係周圍望，周圍望，係越老咧，你先至會你自己會懂得去調節啊。 係， 如果你而家都仍然會俾其他嘢影響到咧、啊，其實你即係仲係後生。 係啊，係咩？ 係啊， 我細個成日望女仔喎，依家唔望喎。 唔係，我而家、啊、都仲係後生。 你望其他嘢嘛？你望住個屎啊嘛？ 我哋而家呢啲年紀咧，就係望到女仔都冇反應啊。係 咩？唔 係 話 冇咗。 系，等我换个批好货俾你。 是是我就系咪女仔唔靓啊？ 等我换个批好货， 几大件事啊！ 哎、人嚟，同我换个批，换个批人俾聪哥。 在这转换着上马去深破色，腰间挂把匕首，擦色马鞍装身完成，灵魂红红地烧，一股劲冲破荒山峭壁，却见现世间成钢筋，到时不见到可能性，人人沉闷的绝情。哦哦哦哦哦哦，放纵了我，世界纵情，挫折亦放肆，挫折亦血拼，在沙砾间找紧风声。处处踏脚印，处处为证。You can never break us apart, 'cause we are nowhere。弹着旧歌，穿不过心里一双耳朵。子弹我早上好，以这吉他君看我。茫茫无谓日子，把这里的各位给重锁。听我呐喊声，爱上觅自由，哪怕惹大祸。仍然沉默，真是傻。哦 52分，听过有 Nowhere Boys 嘅无处游人啊！早晨，小白。 早晨啊 ，Kitty。早晨，钟哥。 我成日想剪鬼咗个正话停嗰下，剪咗。 唔系你唔觉得醒咗咩？即刻醒，全间房嘅人都醒 了。系我哋醒咯。 系啊，咪全间房嘅人咯，我哋。 诶，听众就系未必会醒啊嘛。 唔系听众都醒，咦？系咪个心机有咩事？ 坏咗， 跳咗台咁啊？唔系，呢啲咪就系即系艺术嘅留白咯。 系嘛？ 停一停，停一停。 即系识咩啊？ 系啊， 系啦，我哋识咩啊？嗱，朝头早成日都有晨光交通天文台啊 ，Didi 啊讲呢一个交通啦，系咪先？喂，迟啲咧过多两年，唔知佢需唔需要讲埋呢个交通？就系讲紧呢一个咧，飞机上面嘅，即系香港航空领域上面嘅交通。 嗯， 点解咁讲咧？咁啊，原来而家都已经叫做筹备紧咧，就喺2024年至到2025年嘅时间咧，就香港希望香港就系可以做到就系自主啊，自己生产，同埋咧。就可以營運埋一個叫做水上飛機。 嗯， 水上的士我哋之前聽過啦，就喺特定嘅航道嗰度咧，咁就可以俾大家用船嘅用海路嘅方式咧，就去到自己的地方啦。 都係嫌貴啊！ 唔係上次講咗啦，我哋話同船好似冇乜分別啦。 冇錯啦，亦都嫌貴啦。 改咗個名啫。 係啦，咁但係今次呢一個咧，佢哋都已經有有個叫做概念咧，嗰個航線喺邊度咧？水上飛機個樣咧。是有少少似嗰啲航拍機咁樣嘅，係好大架航拍機啦。當然，佢大概可以坐到暫時目測睇到坐大概10人到啦。咁望落去都幾流線型同埋幾高科技嘅感覺嘅咁樣，4个螺旋槳咁啊一路升上天咁樣啦。好啦，咁佢咧就話到，如果呢一條嘅路線啦，佢而家暫時咧就plan 咗喺呢一個屯門至到中環嘅，係啦。咁亦都希望咧民航處嗰度可以批到呢條航線俾佢哋啦。咁樣好啦，咁。他们就说到这个的技术呢，他们除了是有希望可以提高到香港那个叫做生产那个科技力量之外，当然香港他们都希望就是做到今次每一个乘客呢由这个屯门去到中环的费用呢是不多于300元一位的。他们说即是不多于300元一位，就由这个屯门去到中环。 我都是走先。我再去翻搭輕鐵，300元一位。 睇你覺得貴唔貴？如果有啲人係我又好中意香港新界西北區嘅海灣嘅，但我又喺中環翻工嘅，咁佢哋用呢個 service 咧，可能對佢哋嚟講又即係嗰一批客就 即係來回600元嘅咯喎一日。 系啊，或者佢净系去嘅时候去就坐呢、這个， 即系几豪啊！最近你有咩事啊？ 咁佢回程可以坐翻巴士噶嘛，或者坐翻铁路噶嘛？ 咁一个反差会唔会好大咧？我去嘅时候话得我几豪，我坐300元 都叫飞机， 翻嚟嘅时候我都系坐巴士咁样，咁个反差大少少咧？ 反差系大嘅，咁但系我觉得会系一个几好嘅尝试，因为我哋无论细个睇好多卡通片啊，未来世界会系点啊？就系嗰啲飞机会周围飞嘅，就算乎系嗰啲车咧都会。周围飞嘅，咁我哋个概念当然就系个天空都会好忙啦咁样，但我哋即系叫做喺我哋有生之年，暂时嚟讲咧，都好似唔系好见到呢个现象，净系见到嗰啲民航客机好大架嗰啲咧喺度飞啦。咁如果咧城市入边飞咧，其实我真系好冇乜想象得到啊！ 而家佢呢架飞机一架可以载到几多人啊？即系一架 吓，佢应该系可以载到8至9个座位嘅佢有，咁连埋司机咧就都有可能10至11个咁样。 sorry， 全程几耐话佢话？ 8分钟， 八分钟。但系佢上上落落嗰啲计唔计噶？ 计埋就个几钟噶啦。 点解又检查你有冇啲乜嘢啊？唔上得飞机啊？嗰啲咧， 好似玩嗰啲机动游戏咁咧，排又排2个钟，玩又玩2个钟嗰啲。 结果都系拎住个公事包，我都系搭翻车啦。 譬如呢一类型咁样嘅唔同嘅交通工具，当然会有唔同嘅捧场客啦。譬如正话小白都讲啊，喂，虽然系贵。但系咧，你可以上去叫做饱览咗香港某一个地区嘅景色咧。其实你系当旅游啦，你未必一定系话翻工嘅 半旅游形式嘅呢个 半旅游形式啦。咁但系如果呢一类型嘅嘢咧，我唔知而家实行咗未啊？应该都有啦。凡真谂到呢啲咧，要花好多钱啦，又或者好享受嘅嘢，你揾杜拜啦，杜拜呢个地方就必定出现嘅。佢、之前咧就已经见到有啦。如果你見過一啲好似航拍機嗰啲咁樣啊，你想象一下佢，將佢放大20倍，變咗一個大到係咁樣嘅一個機器，上面有2张凳，你可以坐上去。而家佢哋就做呢啲啦， 好似我都見過 空中的士咯。 因為杜拜啲大廈都相當之高下噶嘛， 佢就由天台去天台 啦。係啦，佢哋嗰啲富豪咧就係直頭落地都唔使啊， 仲要係自動導航噶嘛，即係你坐上去佢就飛佢，你唔使揸噶。 但係自動導航你又敢唔敢坐？ 而家梗係唔敢啦，即係未來嘅世界，你即係呢個係必定會喺 未來嘅世界會咁咯， 世界必定會發生噶嘛。咁、如果你去到嗰度，哇！你敢唔敢坐而家？即係而家， 因為我唔敢喎、 啊。我會夠膽試一次嘅。即係嗰一個，因為我覺得即係真係有啲未來世界嘅科技，而家你已經可以試到，有一個咁樣嘅感覺。 我諗我如果去到杜拜咧，試一試呢啲叫做空中的士嘅時候咧、我會等佢飛多十幾轉先。即系目测啦，都叫稳阵啦咁样。 意外嘅边有前科睇啊？ 咁起码自己攞个信心先啦。我都知道意外冇前科，咁起码我见到十几轮佢都 OK 喎，攞翻个信心先。 佢就系头十几轮冇事咯。 系咯， 你神中流流系要咁样。 后边嗰几廿轮咧就更加沒事 更加安心，系啦，更加冇事嘅。咁佢呢一个咧，佢都OK， 有一个嘅叫做卖点系咩咧？除咗佢话可以喺香港叫做研发啊，帮手做之外啦，咁佢嚟紧除咗系想喺香港运作之外咧，佢哋个概念几好嘅，因为佢哋都话到香港同大湾区咧整个嗰个嘅叫做联系咧越嚟越紧密啊嘛，直头可以用佢哋嗰个嘅基地咧就出发帮大家咧就去到大湾区之内唔同地方嘅， 这个就更加吸引啦。即系如果咁样，因为始终譬如话你喺香港呢一个地区嗰、那个地区咧，香港已经唔系好大噶啦，如果你仲要用呢啲方法去咧，我觉得有点而。嘥咗个科技嘅， 唔系当朝头早游一游览先啊嘛， 但系去远啲咧，我就觉得抵啦。 嗯， 即系你悭咗好，真系悭咗好多时间。 你想去边啦？ 譬如话你一个国内好多地方，如果可以用呢个方法去咧，就正啦。 哦， 即系有阵时你又要去 广州 车站啊咁样咧，你会硬系觉得好似哎呀有啲时间系浪费咗。但系如果而家系咁样咧？就真係快好多嘅喎，咁、我真係有興趣。 嗱，我自己覺得咧，係如果我係屯門區嘅居民啊，即係頭先佢講翻嗰條航線咧、我去一定會試下嘅，係因為我覺得 試一試都要 用錢嚟買時間呢、這個感覺實在太好啦，八分鐘喎、你諗下， 八分鐘啊， 即係等於朝早唔好話朝早，即係等於平時嘅時候咧，我係都唔行紅隧， 係 我行西隧， 係啦， 即係我俾多幾廿蚊，我仲要買翻啲時間，個心情興奮啊， 係啦，但係都係一條隧道啊，而家搭飛機喎。 但系我系通常咧行完西隧之后翻屋企系后悔嘅， 总之嗰日晏昼你已经后悔啦，唉，冇得食好嘢， 所以咪就系坐完呢程机之后咧，翻到公司要俾心机工作咯， 系 咪？ 咁啊，总之大家今日就准时翻工啦，睇钟啦，八点钟。 前日拘捕两名疑犯，调查显示集团以一啲冇安装防盗设备的大型连锁服装店或者人流较少的店铺为目标，趁店员不为意的时候盗去店内的衣物放入自备袋之后离开现场。集团以旺角区一个单位作为仓库，并透过货运公司将赃物运往越南销售。警方行动中检获一批怀疑赃物，包括超过380件的衣物，行动仍在进行中，不排除更多人被捕。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92， 日元 109.57， 瑞士法郎 0.915， 加元 1.263， 人民币 6.487， 英镑对美元 1.374， 欧元对美元 1.171， 澳元对美元 0.72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3。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405 点，跌1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85.36 美元，卖出 1,786.59 美元。天气方面，现时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天气的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6%，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屯门公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嘅快线啦，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啊。重复多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呢段嘅屯门公路出九龙啦，咁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啊，因为车龙都排到去泥围对出。较早前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慢线嘅坏车咧拖走咗，咁而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太古城一段交通回复正常。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是去沙田，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排到去太子道西，歌和老街去大埔道方向近住根德道就挤塞，龙尾排到窝打老道。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在马场。咁提一提大家啦，较早前大围嘅积运街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积运街去美田路方向，近住沙田岭路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嘅，咁而家封路重开，揸车朋友可以行翻积运街去美田路方向，近住沙田岭路嗰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訪れるべき時が来た。もしその時は。 胡子男乐团推出全新嘅作品，亦都作为串流平台广告嘅主题歌曲。数到日本四人 J-pop 乐团嘅话，最成功嘅作品，佢哋可以话睇翻2019年推出嘅电影《信用欺诈师》主题歌曲《Pretender》。呢首歌喺网上点击率超过3亿次。喺上年12月31日除夕夜，日本红白歌合战，佢哋亦都首次登场。今次作品象征住细胞死亡又重新出发，代表无限嘅过程同埋坚毅嘅斗志。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胡子男乐团》Apoptosis。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的推介作品《胡子男乐团》Apoptosis。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吕俊安 Eden 第一次为动画配音，佢最难忘的是 大家不以为是配对方嗰只， 系临录前一晚我再看多次啊， 唔对路喎，点解 个名唔同咗嘅？系啦，就因为英文版咧，菲尼把声好女仔嘅，即系因为好小朋友咁，同埋而黑面狐利亚把声咧就 man 少少，同埋佢讲嘢嘅方式系串串共嘅，咁我就以为揾得我应该就可能都系嗰啲通噶啦，应该咁就误会咗啦。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沉入视线沉入着真。 晨光财经第一线，钟哥和 Kitty 请我们的嘉宾出场，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啊，今天要看看市之前，估不到奥运完了都还有运动项目看，就是呢科网股咧集体跳水啊，零水花添咁啊，有几只股份啦，譬如快手嗰啲咧，五个交易日跌咗16.3%啊 ，Bilibili 咧五个交易日咧跌咗21% 啊，咁啊，腾讯啦、京东、美团全部都要跌 ，Kenny 点睇啊？系咪日日都要即系开咪之前都要睇下啲官方媒体有冇评论先？ 再喺个股海嗰度寻宝咧，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嗯， 好明显就系、是、政策方面咧，仍然都系困扰住噶啦。咁其实好简单啫，我哋唔好睇啲股份住咪得咯。咁如果有货喺手嘅投资者，就当然系惨啲啦。但系如果你话冇货嘅话咧，其实过往嗰个零月啦，都不断有好多投资者朋友都问紧，诶、哎、南得啊，南闹得啊咁样。即系虽然我都成日讲啦，虽然我都好中意腾讯，但我都唔会建议呢个时间闹咯，因为其实嗰个政策嗰个情况究竟系即系玩到几时，大家都唔知噶嘛，同埋玩到咩程度方面咧，亦都大家都唔知噶嘛。最重要就系话咧，好多投资者会有个错觉咧， 有一个错觉系，做咩啊？ 系。 系咁，可能咧，即 系线路上 线路有少少唔好啦。咁啊，睇下一阵转个头，我哋再回拨翻俾Kenny 啦。咁啊，腾讯睇到咧，即系今日都市后咧都有机会出业绩啦。不过你睇到咧，个五个交易日嘅变幅咧，腾讯咧都跌咗 10.5% 啊。咁啊，阿里巴巴咧五个交易日嘅变幅亦都跌咗 10.9% 啊。咁啊，我哋都睇下转个头再接通下 Kenny 啦。咁啊，睇到琴日咧恒指方面要跌啊，跌201点，咁啊，点解咧？有咩监管咧？话说系咁嘅，市监局咧就禁用咧，算法数据啦，不当嘅竞争，亦都咧唔俾二拣一啊，咁所以咧，亦都点名啊，某几只股份咧都直情系风眼股，包括咧，之前咧热炒嘅 B 站啦，即系 Bilibili 啦，所以咧，琴日单日咧都同你跌咗7.7% 啊吓，咁啊，有好多唔同嘅财富分析师都认为啦，其实咧，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咧，今个礼拜就会召开啦，将会审议啦，包括个人信息保护在内嘅多个法案啦，更加咧有新嘅规定啦落实啊。咁啊，科网股咧，短线继续啦，好似头先 Kenny 咁样讲咧，都有啲压力咁啊。而 A 股方面咧，亦都麻麻地啊，要跌咧2% 到啦。咁啊，琴日咧上证指数咧就失守啊，3500点嘅关口啊，收报咧系啦3446嘅，继续接通啊邓星兴 Kenny 嘅电话啦 ，Kenny 继续讲咯，好嘛？头先线路有少少麻麻地， 唔该 Kenny， 系啦，咁啊，系。咁啊，头先讲到咧，即系科网股嗰度咧，就真系差少少啦。嗱，你就讲到啊，话腾讯咧都唔会建议人哋去捞底，但系咧碰巧啦，腾讯今日咧即后咧，事后咧就会出业绩啦。对呢只亚洲股王啊个睇法有冇改变咧 ，Kenny？ 今次咧就大家对个业绩方面咧都系当然审慎啲啦吓。咁啊，有啲比較悲觀啲嘅預計嘅話咧，可能得升高啲全部個增長啦，咁啊比較少有嘅其實係。咁但係當然，我覺得業績都唔係一個重點，因為業績都過去咗啦。其實而家大家投資啲科網股份方面，好似頭先講就話最緊要睇個政策，睇個將來個情況係點樣啊。咁而家大家就係摸唔通咧，嗰個係新嗰個政策同埋經營環境方面咧，究竟個情況係點？所以變咗就千祈唔好用翻以前嗰啲700几蚊啊、600几蚊、500几蚊去比較，因為嗰陣時嘅環境方面咧就同而家係完全唔同啊嘛。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就等啦，唯有冇辦法噶啦。即係你始終呢個係我哋都控制唔到佢涉及國家政策嘅情況，但係就似乎睇個勢咧，暫時都係咧就除咗我哋成日之前講咧啲同民生相關嘅嘢咧係會有個整調整或者整頓啦，想將居民嗰個生活成本係降低啊嘛。第二咧喺個手遊上面咧都係幾針對性，就係話咧似乎都唔係太過想一啲即係年青朋友方面咧就沉醉於呢啲咁嘅即係可能覺得大家意識唔係咁好啦，或者係可能會過分沉迷嘅遊戲裏面啦。咁所以變咗似乎係要進一步將佢哋玩嘅時間縮減啊。 所以咧唔好打咁多機嘅時候咧點啊啲時間。做多啲運動， 係做運動。 所以做運動嘅時候，我係咪可以喺呢個時候提高一啲體育用品嘅板塊咧 ？Kenny 政策又提倡喎，係 咯， 全民運動 做五年喎、個政策，冇理由升兩棍上去咁少 啦。點都要買件波衫，買對波鞋啩。 係咯，你買咗未啊？你未買即係仲有得升啊？ 係咪可以提高少少咧 ？Kenny 理論上係嘅，咁我都中意，不嬲都中意李寧啊、安踏嗰啲，尤其是李寧啦。不過就當然，但係另一個問題就係話都要留意翻，就係嗰個股值高嘅問題咯。即係人都知道呢啲股份係好啦嚇，咁同埋佢真係交到功課嘅。咁你見到佢今年上半年方面咧，嗰、那個增長都係好嘅。你睇翻好似譬如李寧嗰啲嘅話咧，個銷售增長方面咧，應該預計可以有80%或以上嘅喺線上線下都，咁都係一啲高嘅一個係即係雙位數字嘅增長幅度嚟嘅。咁就基本。面就唔使質疑噶啦， 不過唯一就問題就話個股值上面高嘅問題咯。咁、那個市況就其實耐唔中係會殺股值一輪嘅嘛。咁、所以變咗依個就係要小心啲啦。咁其他大致上都 OK 嘅。咁因為李寧方面我哋都成日強調就話唔單止係嗰個銷售咁簡單啦，仲要睇翻佢嗰個 品牌價值、 牌啦、各潮品牌呢樣嘢個價值喺度啊嘛。咁所以變咗會，大家都願意俾個 premium 上去嘅。咁同埋就即係頭先都講啦，話好多各行各業啊，好多板塊都擔心有政策整頓噶嘛。咁所以呢啲係比較少係冇政策整頓嘅板塊咧，啲資金咧都會繼續湧埋去嘅情況咧，機會大嘅。 今日咧我有兩條問題想問下 Kenny 嘅。第一咧就係喺呢個逆市裏面咧，能夠揾到一個可以抗跌或者企得穩又微微升嘅咧，就係佢咧友邦係啦。雖然咧前期咧都沉寂咗一段時間，但係而家咧佢又好似即係好翻啲，同埋佢出咗業績啦，咪勝預期。咁啊呢一隻可唔可以即係部署下？而家係咪一個時機？另外我又睇緊一啲澳門嘅豪賭股，咁啊見到尋日其實嗰個跌幅都幾顯著啊！咁我諗即係當然同嗰個疫情有關啦，你嗰啲遊人嘅數目又疏落咁樣，咁係咪都係覺得哦？而家嗰個疫情未明朗嘅時候，大家即係雖然見到佢個股價跌到即係都幾低啦，咁都唔好沾守住咧。Kenny 呢兩隻點樣去睇下？ 友邦當然固之然是好的，即其實友邦都是有不嬲都喜歡的。咁你睇翻個股價，雖然較早時係比較沉寂啲，咁但係都算是 OK 啦，穩定啦。咁你睇翻份業績就見到啦，其實我哋成日都喺節目強調就話佢哋嗰個內地個新業務價值嘅增長啦。咁你出咗嚟個業績都係睇到有個效果出到嚟嘅。咁另外睇翻即使經營環境都困難啦，因為你跨境保單方面係受到影響噶嘛。咁你見到佢哋新業務價值嘅利潤率咧都升咗成5%嘅，去到50%+啦。咁係算係做得好好噶啦。咁我諗睇前啲，即係睇將來啲嘅話咧，繼續友邦方面咧，都係嗰個內地嗰個業務嘅比例咧，都會進一步提升嘅。咁由於佢哋新業務價值嘅增長係高過香港嘛，咁所以變咗就都會推動整體個新業務價值嘅增長。咁而家咁嘅環境之下，都有20%嘅增長嘅話咧，其實算交到功課噶啦，我覺得。當然股價你唔好 expect 話即係話好升得好急好快嗰啲啦。咁但係中長線投資其實呢啲股都冇乜太大問題嘅。反而調翻轉。澳门股啊真系弱嘅，因为本来我哋等人，即系讲旧年10月 话开关啊，食下猪扒包都好啊，过去 而家嚟紧，今年10月都就嚟紧嘅， 系 咯，咁咧就但系都系即系仍然都冇乜进展啦，咁所以变咗股价就跌，其实跌低过已经去翻差唔多去翻疫情嗰时嘅水平，之前咧就。升過去咩嘛？升過去疫情之前嘅水平，甚至冇再高啲添嘅。咁跟住等得太耐啦，大家等到都冇心機啊。咁所以變咗就而家就走勢係差咯。咁我覺得暫時冇辦法噶啦，真係要你睇翻佢哋個日均博彩收入得2亿+咧。咁其實相較正常嚟講係8亿嘅水平嘅話咧，係都差一段距離咯。 其實都好好噶啦，每日仲有2亿人係即係2亿嘅資金喺度賭緊錢，真係大家買口罩係啊，都攞啲錢嚟買下口罩。好啦，咁啊，咁係你請講。 之後嗱，香港啲酒店就咩啦？大家如果有去香港酒店，你睇到哇，其實人山人海噶嘛， 見 你排排長龍咁樣，就有啲泳池逼到爆咁，有 vacation 啊嘛。咁澳門唔知有冇推廣呢啲？咁但係就似乎睇翻入住率，澳門都係低嘅。 咁所以即係投資者都要多做功課啦，喺做某一個投資嘅決定之中。咁啊，今日早上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醒慶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曬 Kenny， 唔該曬 Kenny， 拜拜， 唔該曬。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吓、 暑假期间 谂住消费， 有冇优惠？ 冇问题，呢、這个夏天亚欧暑假优惠大酬宾。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热辣辣啊！唔知呢一样嘢帮唔帮到你啊？打开个雪柜凉下，或者讲啲咧冷笑话出嚟啊！咁、搞下 get 唔系嗱，话说咧，消委会啊出咗份报告，比较咗17款咧，无伤啊，唔系我哋打机嗰啲三国无伤、海贼无伤，系无伤啊，雪伤个伤咁啊，同埋咧有雪伤啊，有伤嘅呢个雪柜嘅电费同埋制冷。 程度咁啊、嗯。有一啲咧中型嘅雪櫃咧，全年電費啊慳到咧$257，咁 個比率慳幾多嘅？ 係啊，真係慳幾多啊？ 70%。 嗯，咁啊，當然你可以買家電嘅時候都睇下有啲能源效益嘅標籤啦。呢、一個你上翻去即係各大嘅網站都會睇得到啊。究竟啊有啲咩雪櫃啊？個雪櫃買翻嚟咧可以幫個地球多一啲咧，可以減少即係用電量啊、耗電量咁樣啦。咁你上翻呢個機電工程署嗰度就會有多啲嘅資訊啦，關於點樣有嗰啲能源效益標籤啊，而嗰啲標籤又點樣睇啦？嗱，早兩日我記得咧都有講啦，話依家有啲雪櫃咧就賣到$10,000一部啊嘛，好鬼誇張啊！又話有光觸媒，又話抽真空咁樣啦。喂，其實咧消委會咧都話，如果你是普通咁样用咧，$5,000-6,000就搞得掂噶咯，即系唔使买到咁贵咯。除非你有特别嘅功能，或者我系一间五星级嘅高级餐厅，咁你可能就会用个劲啲嘅雪柜，真系要啊嗰啲咧鹅肝啊，嗰啲鸭胸咧就有法国嗰啲空运嘅，咁啊呢啲咁珍贵嘅食材。梗係要特別處理啦，或者有啲重露咁樣係咪先？咁要好好保管。如果你正常咁樣冇啊，梅菜蒸肉餅平時喺屋企都係即係冇啊，水煮魚咁樣，你可能用個普通啲嘅雪櫃都搞。 用啲貴價梅菜極品豬肉 都得，佢話 有要求 的，有要求，我要黑毛豬整嘅。 有時咧， 仲要唔係普通黑毛豬，西班牙嘅黑毛豬。 我話有時咧，我去我朋友屋企咧，即係譬如攞嘢飲打開咧，好多時佢哋啲雪櫃都係冇嘢嘅喎。即係如果你本身唔係煮開餸咧，佢啲雪櫃可能真係得幾包嘢飲嘅。 會唔會係你問佢？誒呢排點啊你？冇嘢啊， 系啊，冇嘢啊，冇嘢，雪柜都 冇嘢啊。 咁嗰啲人就唔使买咁贵雪柜啦。 系，咁啊，消委会咧都提醒消费者，一啲直立式嘅雪柜咧，虽然颇为悭电，但系要定期咧就溶雪清理嘅建议， 仲要溶雪。 系啊，消委会系咁样建议噶，系啊。 最好咯， 最好 咯， 最好咯，最好咯，系啊，即系想 keep 得耐啲，就要做多啲嘢。你见 Kitty 姐都饮啲水啦，系咪先？ 最好啦， 最好啦，最好啦，医生建议啦，系啊， 官方讲法 系官方讲法啦，系啊，好似食少啲烟咯，系 打个底咯， 打个底咯，系少啲饮酒咯，咁样吓，即系建议咧，即系因应家居嘅大小，咁啊，日常冷藏嘅食物嘅种类嘅习惯，咁啊，拣啱一啲叫做雪柜啦，同埋咧多啲去清个雪柜都啱啊，即系你唔好咁多杂物啊，即系冇用嘅嘢抌咗佢咧，其实咧都令到你个雪柜嘅负荷咧系可以减轻一啲嘅，呢啲都希望做得到啦。嗱，今日咧带呢嗰个雪柜嘅消委会嘅资讯之外咧，咁当然少不免都会讲少电车啦，因为可能有啲朋友仔都系啊今日咧即系搭电车唔使钱咧，咁啊听住收音机啊，咁啊同我哋一齐。就喺个电车路上边陪伴住咁， 系咯，今日免费嘅，即系正所谓咩啊？百年难得一遇， 系啊，因为超过100年啦，系啊，呢个 你试过唔收你钱？ 电车嘅庆典嚟噶，系啊，原来香港电车咧已经有超过100年嘅历史啦，喺香港咁样，咁啊真系有今生啦。有冇来世我唔知道啦，咁除非你係百年人岁，你就可以睇到由佢啊有车开始到依家呢我仲可以搭到电车，咁如果唔係呢咁可能即係可能下次再免费搭，唔知使唔使等到100年啦， 唔使嘅，其实佢今次亦都叫美其名係因为 足金牌 奥运啦，係咪先，咁你话三年之后好有信心，我哋又有牌噶嘛，系咪？ 再免费咯， 再免费咯，系咯。咁又 唔使等咁耐咧，残奥有金牌都免费。 系咯，你啱喎， 系啊。 人哋唔使做生意咩？ 呢个 咁开心啊嘛！ 大家冷静啲啊！呢个系我哋讲嘅啫，电车公司冇讲嘅。 冇噶冇噶。 不过大家咧，即系叫做及时行乐，抓住今日嘅免费先。 许愿许愿。 系啦， 如果系咁样讲，可唔可以讲多啲啊？即系譬如一个牌应该免一日啦，两个牌免两日咯，系比较咁。 系啦，跟住电车公司啲发言可能会出嚟讲，喂，其实我哋电车咧嚟讲咧， 平时已经收你好少钱噶咯， 系啊，我哋都系赚取微利嘅啫。 不过如果根据咧嗰个收费 同嗰個時間咧，咁你真係覺得搭電車好抵嘅。嗱，我唔係話笑佢慢啊，而因為佢係坐得耐啊嘛。 你係笑人哋 。但你使咁樣嘅價錢，你可以俾翻咁長途你坐咧，其實真係抵坐嘅，係真係抵坐。 好浪漫 嘅。浪漫嘅，如果你唔係話真係超趕時間，或者你只係可能去一個站與一個站好短嘅距離咧。其實如果你喺港島區，我都覺得坐電車咧係啱數嘅， 係啱啊！因為有佢嗰啲站咧，未必其他交通工具去，即係中嗰個位噶嘛。同埋譬如你去到夏天嘅時候咧，你話誒咁都唔係好遠啫，但係你會行到身水身汗咯。咁所以佢突然之間有架電車嘅話咧，其實好啱數嘅。 係啊，咁啊，俾大家一種叫做歷史嘅感覺啦，即係有一種好向往咁樣啦，有少少懷舊風咁樣啦。但係咧講到電車咧。真係不得不提呢一個，我自己前排咧，即係去書展啦，咁啊書展人頭湧湧話少咗揸車，跟住咧就搭啊呢個電車啦。跟住我同嗰啲電車師傅咧都傾兩句啦，諗住了解一下啊嘛。 你同車長談話？ 佢完咗噶啦，即係佢完成嗰個行程嘅。因為我點解會同佢談話咧？我就同佢講話，師傅係咪呢個係總站嚟啊？我到噶啦，系啊，咁样咁我就去咗近西环啊，上环、西环嗰啲海边咧，依家咪好多啲文青咖啡嘅，咁谂住同屋企人去饮杯咖啡咁样啦，惬意咁样过个星期日，跟住同个师傅啊、车长咁样讲啦，跟住佢就话咧好有趣，佢话我哋呢两年咧车少咗人啊，咁啊，我话点解啊？咁样生意都有下跌，疫情都有影响咁样，原来佢话咧疫情对佢哋咧嘅载客量都有影响，因为旧时咧。原来咧有六成啊，有六成都系游客搭电车，系六成，六成都几夸张嘅一个数字嚟。 我以为你话因为大部分人已经即系 work from home 啊，我都唔使出街，咁所以唔使坐交通工具。 主要原来系 serve 游客噶，所以师傅最后都讲咗一句啦，佢就话。所以我英文好叻噶咁樣，因為嗰日禮拜日啊，可能佢都想搞下。 但係佢載客唔使同嗰啲人 social 噶嘛。 哦，咁 可能問路咧，即係邊一個站落車，佢都識講。 都要講解下嘅，係啊。Central 咁樣係咪？ 咪 OK，係 啊。Causeway Bay，this way， 係啊。 That way， 系啊 ，That way 咁啫嘛。 One train， 系 One train， 系咁可能啲乘客都會問噶嘛，因為其實電車係冇嗰啲路牌、冇 display 啊，或者講出，即係可能都有嘅，不過可能遊客就會多問幾句咯，咁樣，所以都即係為到一眾嘅電車嘅車長致敬啊。 係啊，咁啊，所以大家今日亦都可以把握機會啦，去遊個車河坐下咁啊，睇下風景咯。 當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八月十八日是一年的第230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135日。1969年8月18号在美国纽约胡士托镇西南方69公里的牧场举行，吸引40万人次的音乐节胡士托音乐艺术节正式结束。因为天雨关系，原定8月15号开始3日的演唱会延长至4日。一共举行32场演出，被广泛认为是流行音乐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这场盛会的纪录片在1970年发行，同时发行原声带。1984年原址树立纪念碑，舞台和观众区都保留原本的农村风貌。1997年原舞台位置开始计划兴建百利行胡士托艺术中心，并于2006年7月1号开幕。8月18号出生的朋友一生会面对很多困难和挑战，经历比一般人更深刻的悲伤和苦难，努力实现梦想，耐力十足，仍然保持乐观。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有没有信心举行破格的大型艺术展？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参与大型的音乐盛会，我们只是享受短暂陶醉音乐之中，还是希望领会背后的精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塔利班召开记者会，发言人强调在伊斯兰教规范内尊重女性权益。塔利班发言人没有详细说明，但强调女性会成为社会内的活跃分子。另外，塔利班又说私营传媒机构必须保持独立，但记者工作不能够同国家所相信的价值有抵触。塔利班会确保阿富汗安全，不会向前政府员工或者为外国势力工作的人作出报复。美国白宫表示，总统拜登和英国首相约翰逊通电话，两人同意下星期举行七国集团领导人视像峰会，讨论阿富汗局势，商讨共同战略和对策。白宫的声明表示，拜登和约翰逊讨论在盟友和民主伙伴之间需要在阿富汗政策方面持续紧密合作。另外，两人又商讨为阿富汗人民和难民提供人道支援。唐宁街首相府发言人说，约翰逊向拜登表示不能够失去在阿富汗过去二十年所取得的成就，保障自己免受恐怖主义威胁，并继续支持阿富汗人民。海南三亚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南海部分海域进行为期三日的军事训练，由今朝早八点起至到星期五的黄昏六点，部分水域范围内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政府宣布维持大部分现行的社交距离措施，包括限聚令和各类营业处所的规定，由今个星期四凌晨零时起生效，为期14日直至9月1号。不过，以 B 类运作模式营运的餐饮业务的员工检测规定由下星期四起收紧，员工将会需要进行更加频密的检测，由每14日检测一次改为每7日一次。已经完成接种疫苗的员工会继续被视为已符合有关检测要求。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94， 日元 109.59， 瑞士法郎 0.915， 加元 1.263， 人民币 6.487， 英镑对美元 1.374， 欧元对美元 1.171， 澳元对美元 0.72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2。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435 点，升1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85.96 美元，卖出 1,786.59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6%，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一宗交通意外同埋一架坏车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只系近住兆康港铁站至到元朗公路嘅丹桂村嗰段咧比较挤塞。重复多次，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兆康港铁站嗰段咧开始挤塞，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咁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的慢线咧坏车亦都拖走了，但是一带咧仲系非常长的车龙，分别排到去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沙沥公路的龙尾就去到愉翠苑对出，就系狮隧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咁坏车已经拖走了，但是一带仲系挤塞，车龙去到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沙沥公路的车龙就去到愉翠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 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域多利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大口环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尾景台。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亦都慢车，车龙排到彩虹村。咁喺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道一段车多，龙尾浪翠园二期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马场噶。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咧，亦都车多，车龙去到白石角对出；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呢一段亦都车多，车龙去到环宇海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十八廿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我系音乐书记艾力啊！十八廿二在我心目中咧，系一个最青春、最有活力、最咩都够胆做的年纪嚟嘅。祝你、我同埋二台都继续敢想、敢做、敢试，咁才是青春啊嘛！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八点黄金五合一，数字世界主持李灿荣，嘉宾立法会议员刘国芬，深港融合密码。 我哋發展咗新界北之後，有冇啲特別嘅元素、特別嘅基建可以配合到呢一個融合呢？ 香港啦，喺十四五規劃裏面啦，咁國家亦都話啦啊，我哋香港係要做一個國際嘅創新科技中心啦。 八月十八號星期三晚上八點，港台電視31。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咗电台咁耐，得到最多嘅系乜嘢？我会话系。朋友， 我是 Sammy 蔡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 Kitty 请你的朋友有 Anson 边啊，早晨。 Hello， 大家好啊，早晨啊。 喂，我想问，而家大家叫你 Anson 边，其实会不会用你的中文名噶？ 应该未必会嘅， 系，所以叫翻你 Anson 边就得啦。 系啊， 嗱 ，Anson 边咧就系呢个全民造星三嘅时候咧就攞到冠军啦。咁当然我自己就梗系有睇住呢个比赛啦，系啦。咁我亦都即系觉得啊，呢个小朋友系非常之有光芒嘅，尤其是跳舞嘅时候。嗱，不过咧都等大家认识一下，因为今朝早咧你第一次上嚟我哋呢个环节啊嘛。咁我有上网睇过，点解你个名咁得意啦？叫 Anson 边，咁啊有个传说就话你系细个嘅时候。因为喜欢吃 jelly bean 的时候呢就加了这个 bean 落去自己的名字，到底是真定是假的？ 是，这个是简单版的解释咯。 哦，好啊，不过复杂的解释是 是啊，主要是咁我哋嗰班人就有一盒 jelly bean 啦，咁其实冇话特别中意食嘅，但系食紧啦。 系， 咁有一个 friend 叫 Jerry 啊，咁啲 friend 就食谐音就叫佢 Jerry Bean 咁样，咁就自然其他隔篱嘅人都俾人屈埋一齐， 都加埋 Bean 之类。哦，原来系咁，嗱，所以网上嘅就不能尽信啦吓，因为我上网睇咧，咁啊有人就话，因为Anson 个名咧太普通啦，有好多人都叫 Anson 啊，所以咧就加啲嘢落去。 咁樣咯。咁、啊、原來其實唔係好關事嘅嘛。 係啊，所以可能要改翻嗰個。 唔該大家改翻下，如果你上網誒咁樣寫嘅話，喂、啊，你參加比賽嘅時候，都我見到啲導師咧都見到你就兩眼發光啦，心心眼咁樣啦。你自己去參加呢個比賽嘅時候，你嗰陣時有冇預計嗰個成個流程係咁樣，或者大家嘅反應係咁樣，定係都盤住冇所謂啦，我人馬座，我乜都試下先啦咁樣。 我主要是想住系咯，即系搏尽无悔嗰种心态，咁、就我冇 expect 观众会有一开头嗰个反应嘅，即系尤其是我跌咗落复活区嗰阵，佢哋会即系戥我唔抵啊，或者系真系 send 好多支持嘅说话咯，所以都好多谢佢哋，同埋系咯，我都冇 expect 到即系 KP 或者佢哋会好心心眼啊，因为我嗰阵时入到去，我系觉得自己系咯冇乜自信咁入去嘅，系扮有自信咁入去咯。所以得到咁多人嘅支持係好開心嘅。 但係冇理由㗎，你即係細細個就開始有跳舞啦嘛，同埋你都中意表演㗎嘛，點解會覺得自己冇自信去扮有自信呢？ 咁因為我知道呢個節目係要唱跳之後，咁做 artist 或者係做星嘅話，又要講嘢好叻啊嘛。咁、我講嘢，我知道自己不嬲都好驚咁樣，成日唔係好敢表達自己啦。咁我唱歌又唔係我強項，所以我嗰陣時仲要未接觸過 rap 啦，所以我未諗過要 rap 嘅。咁就直接衝入去嘅話，就好似手上面冇咩刀咁樣，就直接衝咗入去咯。 因為你覺得其實都要求都幾全面，即係好似每樣嘢都要識咁但你可能覺得自己最有信心嘅強項就係跳舞啦，其他嗰啲就驚唔夠去比啦，係嘛？ 係啊，仲要嗰陣時其實我即係同其他練舞嘅人一齊練習嘅時候咧，我都覺得自己嘅跳舞技巧都唔算係話好好啊。所以其實係真係好危險咁樣衝入去。 一山還有一山高，係咪咧？你嗰陣時係幾多歲開始學跳舞啊？ 我是12岁嗰阵开始学咯。 哇，咁你嗰个跳舞年资都算长噶咯喎。 但我嗰阵时系玩下咁样学啊，即系当系兴趣班，咁、就冇特别修炼啊，咁就即系当系间唔中有表演嘅话就去玩下，咁样。所以我觉得自己个 skill 都未去到最好嘅，系、去到两年前先突然间觉醒，发现啊，我一路话自己中意跳舞，但其实我都冇认真去修炼过呢样嘢。咁就两年前先开始发现到自己。唔係自己想象中咁好啦，然後即係好多基本功其實都未夠好咯。 有冇係因為經歷過啲咩？即係可能係一次比賽，即係輸得好金，又或者係真係出過去睇人哋表演，覺得哇同自己比又真係唔係自己想象中咁好喎。即係會唔會有呢啲咁嘅事件發生咗，令到你有呢一個醒覺呢？ 都有嘅，我嗰陣時係。我自己又喺 YouTube 度學啦，咁就會學咗啲舞咧，就喺啲 Christmas ball 啊，喺嗰啲聯校嘅活動度表演啦。咁我就一路表演咗好似年幾，咁就覺得自己好型咁樣嘅。 應該啲人全部尖叫啊，好勁啊！ 就好似好有自信。 係啦，就以為自己真係舞王啦。 係啊，就喺度抌啲技落去，即係可能打下關鬥咁樣，但係嗰啲唔係真係跳舞嚟噶嘛。系啊，咁嗰段時間我就一路以為自己好勁啦，就直到我去咗德國有一個 dance camp， 就當係 training 咁樣。咁、去到發現自己啊，點解上極堂都跟唔到嘅？之後我隔離啦，可能有啲細路仔，佢哋係細過我好多嘅，佢哋都跳得好好多。之後大家係跳得開心好多，同埋我見到大家係 enjoy 跳舞呢樣嘢多好多啊。之後就發現我一路話自己識跳舞，然後覺得呢個係我個強項，但其實我即真係去到。跟其他人比較的時候是真的差很遠，所以之後我那時候就很沒有自信回到香港啦，但就還有一個表演的，那我這麼沒有自信的狀態再去個表演之後就在個台上再跳錯曬咁樣啦， 哎呀， 係啊，就算係一個大打擊咯。 係，但係有咩促使到你無啦啦會去咗德國嗰度一個 training camp 咁樣跳舞呢？ 主要是我嗰陣時去咗英國讀書啦，咁就喺英國飛過去德國嘅機票又平啲啊嘛，咁就係啦，去完之後就發現自己真係 不足啦， 係啦， 跟住翻到嚟之後又冇乜信心啦，跟住再表演又失手啦，咁樣，咁跟住點樣去攞翻嗰個信心去 build up 翻咧？就係、是、不停去揾一啲叫做正統啲嘅訓練定係點樣咧？ 嗰陣時係我陣陣有一段時間算係放低咗跳舞嘅。 哦，哇！咁大打擊啊！ 唔係，因為嗰段時間咁啱都係要考公開試啦。 哦。 咁我就一路都有個夢想，就係即係過英國啦。咁我覺得香港嘅 lifestyle 係 busy 啲，咁就如果我要練習，即係同時間兼顧學業嘅話，會 好好多啊。 嗯， 咁機會都會多啲啦。咁之後我又再候住，嗯，會唔會搞全民造星三咧？咁我就係咯，我嗰半年就明明係一個唔中意讀書嘅人。 係。 系啦，当跳舞受咗打击之后，咪 focus 读书多啲咯。咁、 嗯、 就 咁到到真系俾你喉到全民做星三嘅时候，你就即刻又再秘密练兵啦。 系啊。 我即系之前其实因为你系有留意嗰、个节目嘅第一集、第二集，咁你就好想参加。 系、嗯、啊。 哦，咁所以你都算系有备而去嘅、哦。 都系嘅，即系第二季嗰阵已经报咗名噶啦，但系我系咯，因为撞咗考试、 嗯， 所以就冇去到。 哦，我都明白，即系如果你话本身都好中意表演，又或者都有学开跳舞，跟住你见到人哋喺舞台上面表演咧，可能都会令到你啊，我都好想去试下咁样。系、嗯、咁最后都表现得好好啦，亦都去到即系最后总决赛仲攞咗季军啦。咁跟住咧就而家就仲出埋歌添啦。 嗯， 咁我哋可以介绍下你今次派嘅呢一首歌，好得意嗱。首先咧，我想讲下。你嗰个派台个小礼物咧，就系、是、一个咖啡包嚟嘅， 系啦， 即系 coffee 系咪因为同 coffee bean 有关，定系点样咧？ 都有少少关系嘅，即系我有谂过，可能每一次派台就送啲关豆似嘅嘢， 系系。 咁我下次可能系啲罐装焗豆咁样啦， 茄汁焗豆， 茄汁豆。 有几种豆咧？到底咁？但系其实呢一个咖啡包同首歌有冇关系咧？Crush Oh No。 冇特別嘅關係嘅， 係咪將啲邊磨成咗粉就叫 crush 咗定係點？ 都可以咁講。同埋，因為我飲完咖啡係會有一種特別 興奮、 情緒高漲啊， 係係， 咁就好似好啱呢首歌咯，好 high 好好玩咁樣。 嗱、啊，今次呢首歌咧就係、是都幾好似你咁講啦，都好輕快啦，亦都好似話見到一個女仔咁樣，就有一種即係觸電嘅感覺 ，crush 咗咁樣啦。咁、我想問一下阿 Anson Bean 啦，自己譬如喺談戀愛嘅情況底下，會唔會有呢一下嘅感覺出嚟嘅咧？即係話第一下一見鍾情，或者有哇有種 crush 嘅感覺啊？你相唔相信啊？ 都信嘅， 係 係啊。不过就唔好信咯。 点解啊？ 因为通常系唔信得过。 太冲动因为系咪啊？ 系啦。 唔系，但系有两种人嘅，一种人咧就系好信第一眼嘅感觉，即系觉得、啊這个人系左边呢个篮噶啦，就应该系就算唔系即刻发展咧，都系有 potential 可以发展嘅，咁就会摆埋一边。咁、譬如另外有啲人第一眼觉得唔得嘅话咧。佢就真係淨係朋友嘅啫，即係唔會慢慢由朋友咁樣識完之後咧，就望下望下，真係變咗做即係情侶嘅。你係咪呢一隻咧？ 可能你當如果係兩個籃啦，可能中間嗰度係一個 都有第三個籃， 有個一層點講啊？一層沙咁樣咯，即係可以 都可以撥過去嘅、啊。哦，都有個緩衝區嘅。咁、你自己有冇試過咧？即係譬如日久生情先至有呢個感覺，由左邊個籃撥去右邊嘅籃。 都有啩，即可能以前有啲朋友会识耐咗，觉得啊个人几好，咁样就慢慢拨咗过去嗰个篮咯。 咁好啦，咁嚟紧嘅一啲 plan 啊，即系嗱，你今次就派咗呢首歌啦。咁嚟紧有冇话想做啲乜嘢，或者其实个 schedule 已经 plan 好咗之后派第二首歌，或者有冇一啲话想拍剧啊，甚至其他嘅发展有冇谂定咧？ 哦，我听日就开始拍有一套电影，就第一次拍嘅，所以就第一次拍电影呢样嘢。 第一次拍电影， 系 啊，所以就都有啲紧张啊。 系， 我话我两年前、一年前睇咗本即系《演员的自我修养》啦。 诶， 系啊，咁就系咯、啊，到时候即系我会再 尽量睇下可唔可以将佢讲嘅嘢应用到出嚟。 系啊， 嗯， 同埋就系咯、啊，我另外有一本。筆記簿就係類似係寫個角色嘅背景啦，或者我覺得佢似嘅嘢啊，或者佢點解會做每一樣嘢啊嗰啲咯，咁就希望可以做得好啲啦。 哦，好期待啊呢一、這個，咁啊不過今朝早咧就聽住你呢首歌先， 係、okay. 啦，就叫做 Crush Oh No。 Summertime, I'm gonna make you mine. Girl, you got me. tell me why you wanna throw it away. Don't let me down, need to give something good to play. Come on, come on, babe, you ain't even gonna make a game. Go, no, making a zone, need to give something good to play. Come so for me, hey, keep them up, that's only make a game. Let it go, we can party like a rock star. Time in a rush, don't gotta hurry. When your mind is so loved, don't gotta worry. It's the only thing you gotta know. Grow together, me and you can grow. So girl, tell me why you wanna throw it away. 在这里 林威 到 其他人呢 钟哥什么事啊 阿欧和白元浩在这里就啱了 你有嘢想讲啊紧唔紧要噶 惯咗每日都嗌你哋个名唔嗌唔舒服啫 我哋都系、哦、 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呢、这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金钟这个名字由细到大都不是很明白为什么它会叫做金钟我只记得好像黄小虎的 friend 曾经有一招绝招是不是叫做金钟罩呢不过找来找去、啊、又不是很觉是怎样跟金钟有关系那即是不是啦那到底金钟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想不想知道呢白元浩转头话你知 悠悠长途重重山风急天路难你受和回忆是何年才能够风中再遇你挽手倾谈吻干透入的眼 要再经多少个晨你方可再复还与重逢是否感情仍未达 要再经多少个晨谁人曾停留在臂弯？ 悠悠长途重重山，风急天路难。离愁和回忆加起千百担，何时何年才能够风中再遇你？挽手倾谈。长途重重山，风急天路难。离愁和回忆，加起千百担。何时何年才能够风中再遇你？再等几度难，方能等到你。再转几度弯，方能不想。 前位于皇后大道东，即是现时金钟道路旁的驻港英军大门口呢，哦，原来挂了一个金色的铜钟的噃。每逢中午以及下午，他们就会敲打它，噔噔噔噔噔，作为士兵、文职人员和工人五线以及呢就放工的信号。故此啊，附近的居民亦都称之为金钟兵房，营房一带亦都被称之为金钟啦。不论中文地名金钟定还是英文叫做 Admiralty， 在开头的时候都不是官方地名来的。坊间理解金钟的范围，实际上就是官方定义的中环东部。经过1967年至到1970年期间几次的集体运输系统计划，即是什么呢？即是现在的港铁系统计划。当时香港政府在金钟一带修建英文名称的时间也都改了做 Admiralty 车站。到了1980年落成的时候，这个原本只有英文名的车站也都被确定中文名称叫做金钟站。从此以后，金钟就被香港社会公认为一个正式的地方名称了。 早上时间8:55，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嘅。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啦，喺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啊。今日最高气温大概去到3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都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嘅。周末期间天气酷热。 系啊，咁啊，同你哋讲下今晚食乜好啦。咁、哦、近排咧，自己咧都食多咗咧饺子啊，或者水饺。 有冇试过自己包啊？ 都想有啊，有啊，都会咁、啊嗯、样，即系自己包可以封俭由人啦，多啲馅又得，少啲馅又得啦，咁样食剩啲饺子皮就咁摆落去当面食咁。 自己包咧，其实真系我啲蒜死草油嚟啊，真系平好多喎。 系啊， 系啊，即系皮咧去翻嗰啲佢出。出嗰啲餃子皮嘅鋪頭， 面賣面啊， 係啦，賣面嘅咁樣 鋪頭， 係啦，咁嗰度咧又已經你買一斤兩斤，其實真係講緊個10-20元咁，其實就已經買到一大罩，即係食到你唔食嘅咁多多度，跟住你買啲幾廿蚊嘅豬肉啊，跟住買少少嗰啲冰鮮蝦，因為你要爽啊嘛，買啲冰鮮蝦，跟住買你買啲菜，韭菜或者白菜， 我中意韭菜啊， 我都中意韭菜， 我中意芫茜啊，其實 哦係喎，可以包芫茜餃， 不過小華唔中意，不過我加一個我自己嘅元素落去啫。 小華老婆中意啊嘛，係啊，俾個 idea 你， 唔得㗎，一半食芫茜，一半唔食芫茜。 闻到阵味都唔得，不过嗱啲题外话啦、哦嗯。不过我真系讲紧系100-100元松啲咧，其实嗰啲饺子系可以包到食几日。 系啊系啊， 松啲咧，其实嗰啲饺子系可以包到食几日。 系啊系啊，都系啊。如果你近屋企人住，你仲可以分啲过去俾妈咪啊， 系啊， 即系做下孝顺仔时间。妈咪细个嘅时候，你都包饺子包得多啦，等我都请你食啦。咁啊，今日咧，我想讲自己近排一个体验。咁因为咧有阵时做完嘢咧，都冇乜时间食嘢，又想早啲食啦。因为成日都有讲一个说法，就系、是、越早食晚餐咧、就越瘦嘅，或相对健康啲。 尤其是你要早啲瞓啦， 系啦。咁啊，各样那样嘅一啲原因咧，跟住就早啲食啊。咁啊，食碗饺子。我近排咧，我太子咧。其实本身太子咧，我有两三间饺子铺咧，我自己已经好中意。 我系咪成条街都有饺子铺嗰度啊？ 系啊，但系咧，我今次咧发掘咗一间新嘅，而呢一间新嘅咧，亦都系叫苏哥叫网红店咯。 嗯， 哇！我入铺去咧食一种饺子咧，系一个新嘅体会嚟。我自己好中意食咸蛋嘅，佢咧加咗咧金沙酱落去。咩叫金沙酱？即系咸蛋酱啦。哇！跟住佢嗰啲煎饺咧，全部染满晒嗰啲咸蛋黄酱啦。吓嗱，首先我要讲系漏嘅，系漏嘅。所以你最好咧就系食翻嗰啲咩芹菜猪肉饺啊、西洋菜猪肉饺啊，用翻啲菜做馅料嘅饺子咧，就冇咁肉啊，即系冇咁多肉类嘅嗰种漏嘅感觉啦。 系 哇，食落去咯。我爭啲叫第二碟啊，諗住輕食咧，變咗重食啊！唉，呢啲係難搞啊，真係哇！但係真係排曬隊，有陣時咧嗰一樣傳統嘅嘢咧，你稍為加少少so call 叫創意啦，或者二次創作啦。 即刻咧跑赢大市啊！ 喂，真系估唔到啊！呢一、這个咸蛋王咧， 讲起我都流口水。 系咯，几年前咪即系有即系风行一时嘅嗰啲鱼皮啊、薯片啊，系啊，跟住大家又要即系蜂拥而至去买，跟住又即系譬如你大排档好多餸都加咗落去啊，系啊， 金沙骨啊， 系喎，咁啊到到而家原来加埋落饺子度咧，都仲有得做 啊！哇，真系啊，个个人都入到去呢间饺子铺都会叫一碟咯。原先我都冇谂住叫嘅，谂住好 heavy 啦，啊，心谂得唔得噶？点知咧一叫咧， 好得、啊， 好得！我依家今晚都想再食一次，真系。 试下其他嘢又加咸蛋咯。 系 啊，我只系咸蛋爱好者。啊， 薯条，薯条得唔得啊？ 薯条都有啦。 喂，有冇咸蛋关注组？ 咸蛋王关注组应该有嘅，不过记得适可而止啊，呢个高胆固醇啊，咁啊做翻啲运动啊，食翻啲水果啦。好，九点钟。 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西隧出口。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虽然拖走咗啦，咁而家嘅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出九龙管道慢线坏车虽然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快线嘅意外咧，早前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都是排到星河名居。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在福亨村，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排到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021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于9月19号举行，进入投票站必须佩戴口罩、量体温及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记得保持社交距离。 出示身份证后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发选票。 将填好的选票放入封套，再放入票箱。 知唔知残奥运动会边年开始举办？ 唔知啊。 边一年香港首次参加残奥？ 唔系好识。 今届残奥香港代表队会参加几项比赛呢？ 唔清楚啊。 我知香港电台网站有答案。rthk.hk/paralympics 香港电台网站残奥共用体没有不可能网页。 认识残奥比赛，支持残奥运动员。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胜过世间。 投资 O2O。 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地缘局势不稳，加上美国嘅零售数据欠佳，美股咧早段受压啊，道指咧最多曾经跌505点嘅收市咧跌幅收窄啊，跌282点啊，报35343点。标普五百指数跌31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37点啦。今个星期咧多间零售商咧公布业绩啊，呢、这个巨头啦，沃尔玛啦，咁啊都系好过预期嘅份业绩出嚟。不过咧，通常都系咁啊，业绩好过预期咧，就股价咧反而要收跌啊吓。咁啊，今日聚焦当然要睇下咧腾讯嘅业绩啊，究竟系好定唔好？好又会带动大市，唔好又有冇机会拖累大市咧？ 林慧够钟上堂啦， 九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个星期三朝早嘅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继续同大家讲下一啲升学嘅问题。今次要讲嘅咧，继续都系小一嘅升学问题。今朝早就请嚟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早晨啊 ，Clara。 早晨 ，Buddy， 各位听众早晨。 其实咧，特殊学童咧要选择一间咧适合自己嘅小学去培养啦，同埋学习咧，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嘅。 是啊，同埋有阵时我哋唔可以话啊，我想去呢间就算特殊学校里面啫，都分好多唔同嘅特殊学校嘅。咁、所以咧，即系唔系话啊，我想去呢间，又或者我想去嗰间，甚至乎可能爸爸同妈妈都可能会系 struggle 嘅，即系都可能佢谂紧去边间。咁当然啦，我哋最紧要咧系做咗个评估啦。咁喺儿童评估中心，咁佢会建议你系咪要读特殊学校啦，同埋佢都会建议你喺边几间度拣咁样噶。 嗱、我知道咧，其实好似我哋一般选择学校咁样啦，都会有一啲嘅校网啊，同埋有一啲相关资料关于啲学校可以俾家长去参考啦。咁但系我谂咧，最大嘅挣扎呢一般人去选择咧，就系、到底我拣一间常规嘅学校，等佢接受平常嘅课程啊，定还是系咧拣一间特殊学校，可能会重点去发展佢嘅一啲长处会比较好啲咧？吓， 系啊，因为其实可能每一个学生咧，佢唔系净系单一嘅弱能嘅，即系有时可能佢系有几样嘢嘅。咁当佢有几样嘢嘅话咧，咁可能喺学校就已经系个安排就有唔同噶啦。咁、而学校收生亦都有唔同啦。咁所以咧，真系都要睇翻嗰个细路仔嗰个嘅能力啦。咁喺边个专长去发展啦。咁家长其实真系要做好多功课噶。咁佢可能系要可能问一下啲口碑啦。我谂正常学校嘅都会系好需要做呢样嘢噶啦。咁啊，即系可能系话睇翻佢系学校里边嗰个嘅校风。咁其实同主流学真系冇乜分别嘅。 其实系咪咧喺资料搜集嘅期间咧，都可以好容易咁样睇得到每一间学校咧入边有啲乜嘢嘅配套或者系帮到特殊需要小朋友嘅设施嘅咧？ 系嘅，因为其实每一间学校咧，佢哋都有翻佢哋自己嗰个嘅运作啦。咁、但系只不过个运作咧系咪啱佢小朋友咧？例如可能一啲比较资优啲嘅，咁可能佢就揾翻一啲比较资优啲嘅学校就会好啲。有阵时可能佢又可能读主流学校会好啲，都唔出奇。咁所以其實喺家長咧，即係好多時咧都係會即係好爭拗呢樣嘢，即係我見好多個案都係噶啦，即係通常阿爸爸話想入養，或者係想入呢一間學校，或者係想一啲融合教育，咁可能媽媽咧就話啊唔係、又想佢唔好咁標籤、我真係又想佢讀一間即係完全好主流學校喎、咁又可能又話啊。嗰、那個特殊學校咧，即係大家，因為其實可能喺幼稚園嘅時間咧，家長同家長會傾噶嘛，咁同埋咧老師亦都會教噶嘛，咁其實家長一路做緊功課，即係唔係嗰一剎那咧決定，唔係嘅。咁當然啦，之前都有講過，其實特殊學校係咪話揀咗之後就啊，你小學、中學冚唪唥都喺曬嗰度咧？咁即係好似一棵植物咁，佢有需要，咁可能佢真係要曬太陽，可能亦都有時有需要，又要擺翻去室內度，等佢唔好曬咁多太陽。咁、所以咧，即係其實都係要見步行步咯。 咁我要请教下嘉慧啦。其实如果喺呢一个咧升小一嘅阶段去选择一间合适自己小朋友嘅学校咧，应该从啲乜嘢嘅方向去着眼呢？ 最紧要咧就系嗰个支援啦。咁可能佢学校或者学校嗰个嘅方向，因为有啲学校咧佢就比较系开放式嘅，即系啲特殊学校咧，好似最近有间学校啦，咁佢就用咗架巴士啦，咁咧就去改装咗啦，就变咗一间系售卖咁样。咁啊，等我哋嘅特殊学习需要嘅学生咧，咁佢哋就可以啊亲身去试下。 家去做买卖，同埋嗰架车系真系开放俾大家可以去帮衬买嘢噶。咁老师咧就可以咧好贴地咁样咧就可以教到啲学生，同埋学生亦都可以真系去接触到一啲顾客咯。咁例如好似有另一间学校啦，咁佢嘅设施咧就做得很好噶，可能佢嗰个图书馆咧，佢嗰个装修咧就系、好似咧我哋某一间嘅书店咁样嘅，咁系好舒服噶吓。咁另外佢有可能系一啲嘅咖啡店里面咧，佢就真系会请一个系真系一个咖啡师啦，同埋一个系开咖啡嘅老板啦，咁啊翻嚟做一个嘅家政嘅老师。咁呢一种嘅学校咧，其实就好帮到我哋嘅学生嘅，因为佢哋咧系一个即系。已经由细细个已经有一个职涯规划啦，即系职涯规划啦，唔系话去到真系好大个先去做嘅。咁有生涯规划就真系细细个就要开始做噶啦。 嗯，我谂我哋咧最多听到嘅职涯嘅咧，就系去到可能中学毕业之后啊，先至去谂下会唔会去一啲，譬如政府机构啊、啲职训局啊等等咧，有一啲嘅职业导向训练啊。但系原来咁细个小学开始已经可以规划定佢将来嘅职业导向噶啦。 系啊，即系好似而家我哋有好多时会学 STEM 啊，咁呢啲其实就好细细个就已经开始去做噶啦，甚至乎幼稚园咧，你都已经可以去试噶啦。因为之前咧，我同一啲嘅慈善机构合作啦，咁佢哋咧都系会系俾啲特殊学习需要学生去学习啦。咁你发觉咧，其实佢哋好细细个咧，佢哋啲手机啊，已经系好灵活，可以去装嵌到一啲嘅机械人出嚟嘅。咁即系你已经可以知得到个细路仔，其实已经发掘到佢一个嘅长处，即 系 可能佢系一个过度活跃细路仔，佢坐唔定嘅。咁但系原来佢系喺砌机械人嘅过程里边咧，佢又好有兴趣嘅话咧，佢就好专注去做。咁喺呢一个位咧，咁家长就会好开心啦。咁如果家长咧知得到个细路仔喺呢一个位置咧，当佢拣小一嗰阵时咧，呢一个就好重要因素啦。咁可能喺某间嘅特殊学校啊，或者系主流学校嘅融合教育里边，佢系做好多呢一方面嘅培训嘅话咧，咁你个学生咧，咁你个小朋友咧入去读咧就非常之好啦。 嗱，我有听过啲家长咧最大嘅一个忧虑咧，都系嗰个学校咧。会唔会话直资啊、政府资助啊，或者系私立学校会比较好啦？但另一方面咧，更加现实嘅问题咧，就系啲学费咧，未必个个都负担得到嘅。 系啦，咁我哋如果我哋特殊学习需要咧，如果系比较严重啲嘅话咧，咁亦经过政府嘅评估啦，儿童评估中心嘅评估嘅话咧，佢系适合入特殊学校，咁就等于我哋嘅即系政府嘅资助学校咯。咁佢哋都系唔需要点样交学费噶啦。咁同埋咧，特殊学校咧，而家咧有个特色噶啦，即系唔系话以前傳統嘅特殊學校嗰種啦，咁當然我都有家長咧，佢就會啊唔係好想入特殊學校，即係好似覺得有啲被標籤咁樣啦，咁就可能佢就會揀一啲國際學校啊咁，咁呢啲咧就頭先你所講啦，就可能佢個費用就會多啲咯。咁仲有一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你係喺特殊學校啦，咁你有其他嘅配套，例如好多唔同嘅治療師嘅配套咧，咁就學校裏邊就會有曬噶啦。 嗯，系，咁我谂咧，其实一个完善嘅配套咧，对于小朋友嚟讲都好重要嘅，尤其是小学嘅生涯咧，即系小一到小六咧，嗰个成长同埋嗰个变化咧都好大噶嘛，都希望可以揾到一个适切嘅环境，同埋一啲咧啱嘅人力资源啊，同埋学校个配套咧可以辅助佢哋成长，咁呢个成长嘅阶段个发展咪可以越嚟越大咯。 系啦，咁所以其实咧最紧要咧系要家长啦、学校啦同埋学生系大家去互相支持，我哋大家 as 一个 teamwork 去做，咁先至。可以最有效是帮到大家，即不是只是说摆个学生度，是大家一起互相欣赏和互相成长学习。 啱啊，因为老师在学校看到小朋友的发展，跟他在屋企家长看到他的一些性格或者发展又很不一样。如果可以多些沟通，或者大家可以互相合作的话，我相信对他的裨益是最大的。 嗯，咁大家继续努力啦。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你啊，嘉慧。 唔该晒 ，Bobby， 拜 拜。 Bye-bye。 从前各有命运的际遇，相撞时同归尽处。 对错都有共生的心魔，谁能一生当中只对不出错？到了批判善恶的一刻，如何辨认是敌是友，是罪孽或是因果？永生不惜折磨。伤心也在对峙，快乐有时，决裂有时，同行运敌对，互相交错地，不去光争去受，当有先总有后，不见光争会黑心与死污渐共担，彼此要找对手，互相交织宇宙。世态混着黑与白，生活前无一幸免，明明各具世界左与右，毁灭前同一阵线，对错都有共生的心魔，谁能一生当中只对不出错？善恶的一刻，如何辨认是敌是友，是罪孽或是因果？永生不惜折磨，破坏有时，建立有时，伤心也在对。 九点十九分啊，听紧有谢霆锋嘅新歌，系电影《怒火》嘅主题曲《对峙》。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竖琴系一种大型嘅拨弦乐器，系现代管弦乐团嘅重要乐器之一。竖琴可以用嚟独奏、重奏同埋合奏。属于多功能的福音乐器，竖琴的流传地区非常之广，在欧洲、美洲和亚洲等等的地区都有出现过竖琴类的乐器的。例如竖琴在古埃及就称为贝尼琴，而在古罗马就被称为里拉琴。而早期的竖琴由于是用自然的音阶排列，所以只有很少弦线，其后弦线慢慢增加，亦都设有共鸣箱，就连整个琴的外形线条都变得华丽优美。竖琴分为拉丁式、爱尔兰式和踏板式。现在我们在管弦乐团常见的就是踏板式，它有47条不同长度的弦线，由横梁拉到共鸣板，垂直地排列。喜欢音乐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神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神光 Morning Call 咧，电话旁边林慧接通咗咧，有黄同学喺度。早晨啊，黄同学。 早晨啊。 嗱，暑假过咗一大半啦，喺屋企觉得自己嘅生活系充实啦，定还是荒废先？ 头开始咧就比较充实嘅，最近咧都去咗。流浮山附啊，唔系流浮山，去咗酒店，嗰度住咗一晚咁样，跟住隔咗星期六日之后咧，星期日咧又去咗细姑妈嘅屋企，又过咗一晚咁样， 四围去住系咪有好多新鲜嘅感觉咧？ 啊，两晚啊，去咗 系啊， 都唔系好新鲜，就因为 細姑媽屋企我都去過幾次啦。 但你去人哋屋企有冇幫下手做嘢咁樣㗎？定還是真係純粹度假先？ 度假 咁幸福嘅，咁咪真係攤住咁過喎。 係啊，喺度攤，但係而家咧，今日咧就我尋日咧就做咗今日同尋日嘅份量嘅補充練習啦，所以今日咧就全日冇嘢做，所以就喺度電話啦。 喂，我想問下你咧，係咪本身已經自己分配好曬每日做幾多版練習㗎？ 唔係啊，有人叫我先做噶，所以我都係屬於情懶型嘅人嘅。 哦，咁一日要做幾多版啊？ 我一日啊。最少一版啦、 啊、最多呢 最多真係唔知喎、啊、我真係有幾多補充練習就做幾多啦、 啊、喔咁而家仲有幾多做晒呀 而家我就要等返我嘅爸爸去分配啲補充練習俾我囉 咁你都幾好你都及早打算因為你知道你今日要點唱所以琴日就做快啲啦啲嘢 係啦 嗯咁你點唱俾邊個 㗎我想點唱俾我屋企人啦同埋最近生日咗嘅一位同学同埋一位老师， 嗯，讲佢哋啲名字出嚟啊！ 我想点唱嘅老师系 Mr. Chan 啦、啊， 嗯， 而同学咧就我就唔知佢，我就唔知个名字方唔方便讲，因为佢比较常拍丑嘅。 吓、啊，咁佢知唔知道你讲紧佢噶？ 应该都知噶， 感应到系嘛？ 应该系啩？ 哦，男仔女仔嚟噶？ 男仔， 男仔嚟嘅，好兄弟嚟嘅。嗯，成日一齐玩嘅。 比较上就少啲啦，而家放咗暑假。 哦，即系翻学先见得多啊，反而放暑假唔会约出嚟玩噶。 嗯， 好啦，嗱，咁你今朝早想送首咩歌俾佢哋啊？ 我想送首《陀飞轮》。 点解拣呢只歌呢 因为我都好中意呢首歌噶。 系，有冇寓意噶？系咪要珍惜时间啊？ 大约啦。 系珍惜时间，快啲赶补充练习，定系珍惜时间好好过日子先？ 梗系好好过日子啦，冇人想做补充练习噶。 哇，好坦白啊！我中意你咁坦白啊，黄同学。 好， 好啦。 我想问今次可唔可以播晒全首啊？ 尽量啦，好冇？ 好啊。 好啦，多谢你电话，黄同学。我祝你咧样样嘢都开开心心、顺顺利利吓，同埋嚟紧开学咧都学业进步啦。 好啊，拜拜。 拜拜。 过去十八岁没大标，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贪玩，霎眼27岁，时日无多方，不敢偷懒，宏愿仲未了，奋斗总不太晚。然后突然感秋，望望身边，应该有已尽有，我的美酒、跑车、相机、金表也讲究。直到世间个个也妒忌，仍不怎么富有。用我尚有，换我没有，其实已用尽所拥有。曾付出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多买一只表。秒速捉得紧了，而皮肤竟偷偷松了，为何用到尽了，至此那样紧要。努力是无止活着多好，不需要靠物证，也不以高薪高职高级品博尊敬。 No， 就算博到白着那地位和肖邦的尊荣，买了任性，日拼夜拼，忘掉了为什么高兴。曾付出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多买一只表。秒速捉得紧了，而皮肤竟偷偷松了，为何用到尽了，至此那样紧要。 李宇春嘅陀飞轮。 想同呢位同學講，今次播唔曬，唔緊要啊！人生就係有好多嘢都未能完美噶。 期待下一次， 因為下一次會更完美啊！ 晨光追蹤三十一。 最终三十一，今日有 Kason 罗启新，早晨 Kason， 早晨啊， 早晨早晨，哇，咁啊，各位嘅晨光听众啊嘛，留意一下今晚咧，我哋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啲乜嘢睇咧？ 嗯， 咁啊，第一样嘢咧要介绍咧就系七点答疑啊，就有艺方啊，咁如果大家咧想喺呢一个啊做完嘢之后咧想松一松咧，想听翻啲艺术性高啲嘅歌曲啊表演咧，就可以留意呢个节目啦。咁去到咧晚上八点嘅数字世界啊，咁就每次李灿荣咧都同大家讲下啲密码噶。咁、今次会讲咩密码呢？吓，就系、是、深港共融密码。 嗯， 系啦，究竟呢个深港共融嘅发展啊，系会有啲咩嘅密码走出嚟嘅咧？咁今次咧，佢就会同大家讲下啦。咁去到八点半咧，就有呢一个国剧830啊，号手就位啊，几得意喎！咁即系我都有睇啦。咁喺里边咧，佢哋呢个火箭军咧，就要发射第100枚嘅导弹啊。 系 咁啊，梗系遇到好多问题嘅出现啦，咁样吓。咁啊，原来咧。佢哋有個名喎，發射第100枚導彈咧，佢行動叫百發百中。 哦， 係啊，即係咁樣。 取其意思係啦。 取其意思啊嚇，咁、跟住咧就去到咧九點半啦，有種信念叫跑二啊。 哦，呢、這個想睇啊！ 跑在時代咁今次咧就係有佢有個5K 名人挑戰賽噶嘛。 嗯、 啊，就係咧即係。就是越年纪大越 fit 越瘦越靓仔嘅胡乐贤啊， 哦，系啦，仔， 系啦，咁另外咧有呢个他的跑步日记咧，就会讲下呢个星级马拉松备战课程啊。咁而且因为马拉松咧，对于香港人嚟讲咧，都已经系啊， 好远嘅历史啦，已经摆咗。 但系又啊嚟紧嗰年，即系出年啦。倾唔倾得成咧？好似而家仲倾紧喎。 系啊，局长好似话研究紧啊。头先我睇到个报道， 咁跟住咧去到十。点钟啦，三十一看世界啊！咁佢唔系呢个唔系咩脱发魔术师啊，系脱欧魔法师啊！咁就边个咧？就系讲呢个约翰逊啊！咁、究竟佢嘅政治魅力啊，可唔可以将佢成为一个即系伟大嘅首相，将呢个英国咧就回复昔日日不落嘅辉煌日子咧？咁、今晚就可以睇睇啦。 好，唔该晒 Kason， 拜 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在机场贵宾室工作的女子确诊新型肺炎，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相信最大可能是在工作地方受感染，担心会引发其他个案。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针对转机旅客的感染控制，当局稍后应该有较清晰的指引，例如在候机室等地方工作的员工是不是需要加密至隔日或者每日进行病毒检测，又或者转机旅客都需要核酸检测。对于有个案怀疑在指定酒店内经空气传播而受到感染，曾其恩认为指定酒店应该严格执行防疫措施，包括确保换气过滤足够。足总明天举行董事会例会，继续商讨来季港超联队伍数目问题。足总主席贝君奇话，应届甲组冠军球会在来季升上港超联的机会相当乐观，初步亦都构思仿效十几年前成立香港08的做法，组织以青年球会为骨干的足球队参与港超联赛。贝君奇又话，现在失业球员数目多，初步倾向希望可以为年轻球员提供更多高级联赛比赛机会，成立青年球队在港超联角逐，但强调一切属于初步的想法。足总董事之一的陈志康说，现在有不少失业球员是港队 U23 的成员，如果成立青年球队为他们提供更多出赛机会不是坏事，只是资金问题有待解决。 球会天水围飞马早前宣布退出港超联，教练郭家诺失去工作，近日主动筹组免费操练班，为一众失业球员提供训练机会，保持状态，等待机会重投职业联赛。教练团以五人组成，操练班每星期举行三课，首课操练有25名的球员出席，场地由新成立的香港职业足球员协会资助，向足总租用将军澳足球训练中心作训练。郭家诺说，部分球员被球会拖粮，希望可以协助他们尽快寻找到新球会。他又说，一直觉得本地球圈不团结，球会以利益为先，人才流失得快，因此他近期亦都同多名球圈人士筹组成立香港足球教练协会，今个月28号将会举行首次临时会员大会，希望可以团结不同教练，提升业界专业形象。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宗属于本土病例，全部在江苏，境外输入有22宗。另外，内地新增17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全部是境外输入。内地至今累计94,500宗确诊个案，4,636名患者不治，87,977人康复出院。在江苏的6宗确诊病例全部在扬州，自上个月20号至今，江苏累计811宗本土确诊个案。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51点，升104点，总成交金额94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53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04点，升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5.4升4毫，阿里巴巴170.9跌9毫，友邦保险97.9升9.5毫，美团218.8升5.2，中国平安67.4升1.5毫，药明生物114元升3毫，信义光能16.1升1.38，盈富基金26.38升1.2，万州国际6.42跌2.9，比亚迪股份254.8升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3，日元109.55，瑞士法郎0.915，加元1.263，人民币6.484，英镑对美元1.375，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日经平均指数报27,540点，升115点。港金现价报16,60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9.1美元，卖出1,789.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咧，坑口道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嘅坏车仲系未拖走，唯一嘅行车线咧仍然需要封闭，主要影响到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挤塞，咁车龙都好长噶，排到去5块田对出。重复多次，就系坑口道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有坏车阻路，唯一嘅行车线系封咗，咁影响到咧就系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5块田对出，咁喺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就有交通意外，一大挤塞。就系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有交通意外，一大挤塞。咁较早前咧，蓝田嘅启田道回旋处曾经有坏车，咁坏车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所有车咧可以转翻入去启田道，咁但系一带咧仲系挤塞。观塘绕道嘅车龙咧就去到九龙货仓，观塘道嘅车龙就去到德宝花园对出，就系蓝田启田道。 道回旋处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但是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和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过了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卢压道。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排到屈地街。咁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方面，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咧，桥中间较早前有意外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一带仲系挤塞，就系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咧比较挤塞。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嗰段咧，仲系行车缓慢。龙尾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唉，我一早就知道唔可以请游客做嘢，但嗰阵谂住悭钱，咪请咗几个揸住行街纸嘅人嚟搬货咯。点知都系犯法嘅，搞到要罚钱同坐监。 非法入境者无论有冇行街纸，都唔可以喺香港工作。呢啲非法劳工同佢哋嘅雇主都犯咗刑事罪行，最高可被判罚款50万元同监禁十年。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创造天团成员晓贤继续带大家去到文理书院探访他们的剧社，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钟杰良、陈若琳， 焦点创造当然要乘住奥运热潮专访一下发源自日本的空手道我们学界出色的朋友邓宇轩。 大家好，我是邓宇轩，学习空手道已经有15年了。 国剧830号手就位， 梁班长，老实讲，你是个老兵，你呢受了一些冲击， 我还揸不揸到车？ 你是特种车辆驾驶员，体检要求你比我清楚啦。 郎永成他又怎样面对这个转变呢？ 晚晚看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号手就位。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荣忠。 今朝我想讲乜嘢系幸福呢？有次同个朋友倾偈，讲紧乜嘢系幸福？呢啲咁大嘅题目，三言两语点会有答案先？点知佢话谂咁多做咩呢？其实可以好简单。我话咁厉害，真系要跟你学下嘢。佢话如果你做到呢三样嘢，就系幸福啦。第一，仍然有活跃嘅社交生活；第二，有倾到偈嘅朋友；第三，脑筋清晰，个人唔系懵嘅。即系话，如果你社交活跃，有好好嘅朋友，头脑灵活，就有幸福嘅感觉，真唔真噶？ 睇翻而家好多人社交活跃噶，不过佢哋喺虚拟世界上边活跃，就算一齐同台食饭，都有可能攞住部手机出嚟各自修行，唔系面对面同你倾偈，而系通过部手机同一啲唔知喺边度嘅人倾紧偈。佢哋完全唔孤单噶，社交不知几活跃，但系唔属于呢个世界咧。唔是真真实实可以摸到有些虚拟。如果这么多计，只可以说得到一些虚拟的幸福。那现今世代什么叫做朋友呢？给个 like 你的就是朋友咯。有 like 就有 friend。你甚至乎不识他，不知道他是什么水。见到他说话啱你心意，就当他是 friend 的了。不需要了解多些，又是虚拟世界的 friend。 如果这么多计，你只可以说得到一些虚拟的 friend 咯。还有这样，要保持头脑的能力，这一样你绝对可以放心，任何一个地方的人一定可以做得到的。每日要想下摆些什么上互联网上面 post， 已经需要很多脑筋了，日日都有东西跟你分享，你估讲笑吗？我问个朋友，做到呢几样嘢系咪真系可以令到我哋觉得幸福噶？我朋友笑一笑，跟住话：咁认真做咩呢？认真便输了。佢嘅答案冇谂到咁复杂，只系好简单，就系、是、你仍然可以出街玩，仍然有人肯同你玩。当你唔开心嘅时候，仲有三两知己同你倾下心事。最后当然是头脑仍然清晰，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你咯。想下其实又是，如果已经没人肯跟你玩，想倾偈又找不到朋友，人生又真是没什么趣味。唯独最后一样，懂得思考，到底是幸福还是不幸福呢？我望望我朋友，他又笑一下，然后说，懂得思考的人是幸福的，不懂得思考的人都是幸福。以为自己懂得思考的人，你一世都不会幸福。跟住我跟他笑了一下，一起讲了句，这么认真做什么？就算伤风都可以好幸福。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假使天使前来问我幸福吗，能诚实确定的说，我走过是极其幸福的一趟，得到工作，慈祥父母在我旁，良善密友在我旁，那么快乐地成长。或我成熟了，人学会知足，不再妄想，是爱情未满，明白有时要耐心等半刻。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今日咧就讲下拣食材，拣咩、 啊、 食材呢就系、是、秋葵啦。嗯、啊，我中唔中意食秋葵咧 ？O K 喎， 系、OK 啊、因为有啲人好怕嗰啲滑潺潺嘅嘢噶嘛。 O K 啊，但系、秋葵喺我心目中咧得一种食嘅方法嘅啫。 系咩咧？ 就系、 灼咗佢， 灼咗佢，跟住雪冻佢，跟住点 wasabi 油。 啊，点 wasabi 豉油或者点嗰啲沙律酱，即系嗰啲芝麻沙律酱啊，芝麻酱。 通常我都系点日本豉油再加 wasabi 啦，咁啊有两个食法都可以提供嘅，牛油果都可以嘅，你切到佢好薄咁样咧，可以扮到 鱼生 嘅 感 觉 啊！我都话之前去啲西餐厅咧，佢直头有一道餸咧叫做 avocado sashimi 咯，就系呢一个咯，牛油果切片，跟住就俾一碟嗰啲豉油 wasabi 嚟点，咁你眯埋眼食咧，真系好似食紧鱼咁嘅， 你真系有叫到啊？ 吓，我有啊， 系咩？ 系啊， 点解你唔屋企自己整？ 唔系，因为嗰阵时唔识啊，唔知啊，咁啊叫咗，咁跟住之后就梗系喺屋企整啦。嗱，今日讲秋葵咧，秋葵其实都有好多种食法嘅，头先。阿 O 讲啦，只冰镇秋葵啦，咁有啲人咧亦都中意秋葵要嚟炒蛋啦，即系切开一片片嘅时候，咁其实咧秋葵系点样拣呢？咁首先咧了解一下秋葵呢种食物先，佢咧又叫做羊角豆，咁因为佢有好多黏液喺度啦，咁所以又叫做蚕茄，即系都有几个名嘅。蚕 茄啊，叫做 系啦，咁英文咧就叫 okra 啦，咁但系因为佢咧好似好修长啊，又有啲似手指咁长咧，咁所以英文又有叫佢做 ladies fingers 嘅、哦，即系熟女嘅手指。 佢又系叫 ladies fingers， 系啊， 好似有另一个嘢都系咁样被比喻。 系咩咧？ 唔紧要，系、啊、我印象之中听过。 你 系 咪 讲 手指饼啊？ 可以唔使气我噶啦。 好啦，嗱咁啊，呢个秋葵嘅横切面，即系你打喺上面切落去，一刀切落去咧，就会见到佢有时系五边形啦、六边形啦，有时咧佢个形状冇咁出就圆形啦。咁、有几个样嘅。咁平时我哋通常见到嘅咧就 系 绿色嘅秋葵。咁其实佢个名咧就叫做黄秋葵，虽然佢就绿色系啦。咁、但系亦都有红色嘅品种噶。红色嘅品种咧就叫做红秋葵啦。咁、望上。佢咧就好似一只辣椒咁，因为佢系长长地咁样啦，不过就肥啲咯。咁不过你话绿色又好，红色又好，佢哋嘅味道啦，同埋生长特性咧都系一样嘅，只系个颜色有啲唔同啫。咁啊，秋葵有咩好处？点解咁多人会中意食咧？咁首先佢高纤啦，第二佢低脂啦，第三佢系低热量啦。八条秋葵。都只係19000卡啫，咁所以有啲人譬如話佢想控制嗰、那個卡路里嘅攝取量啊，係控制體重咧，咁有時都會霎下啲秋葵食嘅，不過自己小心啦，好似頭先阿 O 咁講，如果你點得多豉油咁啊又。有啲钠含量啦，咁要你点翻嗰啲芝麻酱，咁啊芝麻酱又肥啦，咁所以最好咧都真系霎完佢就食啦。 点 wasabi？ 点系咧？头先咪讲点 wasabi 咯，系啦，好食嘅。咁啊，小白乱入 wasabi， 忍唔住 提供翻个。 因为我以前细个好唔中意食秋葵 嘅。吓，自从点咗 wasabi 就 OK 啦。 霎过啦，同埋个人大咗之后，发觉接受咗嗰种滑潺潺嘅感觉之后咧，就发觉，诶。哦，都 OK， 都系好食喎、 啊。其实好多日本嘅食物都滑潺潺嘅啦，嗰啲腊豆啊，淮山啊嗰啲咧都系啦。咁不过都系有好营养丰富，同埋咧都话有美容嘅作用嘅。咁所以女士咧都可以试下食。秋葵仲有丰富嘅蛋白质啦、抗氧化物啦，同埋维他命 C 嘅，都可以话系一个 super food 嚟嘅。咁好啦，点拣呢、因为都有好多唔同嘅产地，有啲就泰国，咁有啲就内地咁样啦。咁佢话首先就要拣啲颜色。是翠綠鮮嫩嘅、鮮豔嘅。第二咧個長度咧大概就是手指咁嘅長度，有啲你喺街市買咧見到好幼啊、好短啊咁樣，咁你揀翻啲手指嘅長度咧，咁靚啦叫做。咁第三咧就可以睇下佢個定，即係個頭嗰度咧，你可以摸一下，如果有得摸佢冇掹住啊嚇，你係摸一下佢如果有韌性又唔係硬邦邦嘅話咧，咁就 OK 啦。咁仲有咧點樣去保存咧？因為有時你買咗翻嚟咧，未必一次過。食得晒噶嘛？你要将佢保持乾爽，咁咧就可能要用一个保鲜纸啦包住，咁放喺雪柜咧，咁就 OK 噶啦。咁最后咧就系你食嘅时候咧，佢咪有啲毛毛喺个面嗰度嘅，咁咧你就攞啲盐咧去捽一捽佢，咁就可以去除佢嘅嗰个身体上面嘅毛毛噶啦。咁啊呢个都系一个几有益嘅食物嚟嘅，咁啊大家可以试下今晚煮饭嘅，睇下会唔会买佢啦。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日嘅享乐时代咧，我带咗 pop 史嚟。 嗯，系咩 咧？一啲叫做咩啊？健身嘅橡胶带啊，弹力带啊，咩回力带啊，呢啲咪有好多古灵精怪。 虽然你讲咗几样嘢，其实阿小白都系带咗一条带。 冇错啦，因为佢有几个唔同嘅名字，就好似白猿，佢又叫小白咁样一样啦。咁呢条带咧，其实就我以前咧比较上少少 ，Kitty 可能玩好多，因为喺健身室都有好多呢类型咁样嘅橡筋带啦咁样。佢咧。有啲咩得意嘅地方就是、最近咧，我都玩好多呢一啲嘅叫做橡筋帶啊，係、因為佢可以咧喺一個好細嘅空間入邊咧，俾到大家做好多好豐富拉筋啊，或者令到自己肌肉鍛鍊嘅工作 係 係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咧，都幾推介聽眾咧可以同我一齊試下呢一個嘅享樂時代，就係呢啲嘅橡筋帶啦。啊，咁我今日咧拎咗喺直播室入邊咧有兩條嘅。兩條咧就唔同粗油嘅、 哦， 一條咧就入門嘅，咁啊嗰個嘅粗度咧就係、是好似我手指咁粗嘅一條橡筋帶啦咁樣，咁都唔係好粗，而且佢用嗰個力咧係真係唔需要用好多力就已經可以將成條橡筋帶咧，就已經拉到好長啦，少少力就已經得啦，呢個咧就非常之啱女士嘅。咁其實如果你去揾呢啲橡筋帶嘅時候，佢都可以見得到佢寫咗大概幾多磅嘅力啊，咁你按照翻自己嗰個需要啦。 唔好性別歧視啊！可能嗰啲女士咧大力過我哋噶， 係噶，呢個肯定係。 佢覺得呢啲咧冇料到噶， 係啦。咁同埋咧，譬如我整親只腳啦咁樣，咁我亦都需要用呢啲嘅叫橡筋帶咧、原來佢都幾好做物理治療嘅工具嚟嘅。佢、可以你兩隻手好似伸懶腰咁樣拉下佢啦，咁亦可以拉到呢個膊頭啊、背肌啊咁樣。 喂，點解要做物理治療呢？ 点解？因为受伤嘅时候，如果你下下咧用只脚去到踩落个地下行咧，你个身体嗰个重量会令到你有可能令到啲伤患嘅地方咧加重咗嗰个负担。 嗯，唔系啊，佢都叫你唔好做噶啦。物理喎、哦，唔好理佢啊！即係治療咧，物理治療啊嘛。 咁物理治療師係做咩㗎？ 唔好理佢咯， 唔好理佢。 即係有個治療師嚟到嘅時候，招呼都唔好打。 所以 物理治療師， 物理治療師咧喺個 office 最緊要同你傾下偈，擺啲香薰喺度，等你 relax。搞掂， 所以就唔使理佢， 唔使理佢啦。好啦，嗱，咁啊，头先话过啦，佢除咗可以好似伸懒腰咁样，喐下你身体嗰啲背肌之外咧，其实脚咧都可以用呢一个叫橡筋带做几多动作嘅。例如你可以攞只脚同只手咧一齐围个圈圈啊，撑住佢，跟住喐下只脚，又可以唔需要增加你身体嗰个重量个负担，又可以俾你喐到只脚，例如啲关节啦，例如啲脚嘅大髀或者小腿嘅肌肉啦，都可以练习到嘅。所以我觉得咧系一个唔错嘅。 喂，粗呢条又点玩法咧？阿白猿好， 粗呢条咧，其实嗰个玩法基本上咧就系同。右嗰条差不多， 不过力量要 strong 啲， 力量真系大好多、即系你右嗰条做到嘅动作咧，其实粗嗰条咧，基本上你要成功咧， 系 你发觉真系要几用力，同埋你发觉 头先开咧，粗嗰条捆住嗰个橡筋咧，都要大力啲先可以掹到出 嚟，青筋都 变晒。所以咧， 喐两下嚟睇下先啦。 系啊，我就想讲啦， 小花， 佢真系咧，如果好似头先伸懒腰嘅动作咧，我系两只手喐咧。都做到，但系會震咯。 你好似冇喐過咁樣喎、 啊。有噶， 因為要用力先可以掹長。 係啦，同埋咧， 不過你呢條有啲長，即係要手好長先、啊。因為我做 gym 咧都有用呢啲帶嘅，咁咧就係練嗰個膊頭咯。就其實就將條帶兩隻手放喺胸前面打橫咁樣拉，即係好似開門咁樣開咯。系啊，但系都几攰嘅。 好多动作咧，其实都啱呢啲橡筋带去到用，亦都练到唔同嘅肌肉嘅。 崔启同整唔整到粗嗰条啊？应该唔得啊！ 你俾我试下， 粗呢条好硬净，好辛苦。 佢直头好似咧车胎嗰啲胶，系黑色。不过我用 单车嗰啲， 我用嗰啲冇咁长嘅喎。你只手咁长咩？ 咪可以縮翻短， 因為我呢個可以成個身體玩啊嘛，呢一隻。 嗱，我平時咧就係咁樣嘅。 平時咧就係兩隻手向前。係 啦，跟住咧。 跟住咧， 咁样拉去，哇！ 冇事， 有冇工伤啊？ 工伤冇，你有冇买保险啊？ 我冇，唔包呢样， 歪咗位啫， 唔包自己玩，系啊系啊， 系啦， 工伤啊冇啊，银行有间啱唔啱？ 哇，呢个太长啦，我俾翻小白先。 好，嗱，咁呢个咧，其实亦都可以，头先话过做埋脚嗰个运动咧，会令到大家觉得好舒服嘅。咁所以如果你话你喺工作嘅空间入边咁，咁又想喐一喐，你淨係企起身咧，都未必可以拉到啲肌肉啊，或者筋腱嘅時候，其實可以整翻一條呢啲平平 幼啲嘅， 真係係啦，幼啲嘅，同埋 真係唔貴，講緊幾十蚊就已經有一條你可以用好耐，亦都可以幫助你嗰啲背肌啊、腳啊、腰啊，全部咧你上翻網睇咧有唔同嘅動作教曬你嘅。 鐘哥有冇興趣啊？拉拉佢， 冇喎， 係咩？好舒服，你真係要試一次，鐘哥。其实你拉完一次之后，你发觉哦个背脊拉完之后，我发觉几舒服、啊，系、啊、 但我而家已经好舒服咯， 可以再舒服啲咯。 系咩？ 系啊， 有咁嘅功效啊！ 真系有咁嘅功效噶。 但系你今日唔好拉啦，你啱啱先打完疫苗，打完通常只手都会避避地噶嘛，系咪？ 佢讲唔好做剧烈运动啊嘛，因为原来对于我嚟讲咧，行楼梯都系剧烈运动啊，因为我今日连楼梯都唔行。 搭 lift 咯， 系搭 lift 咯， 系啊，咁啊，小白呢个推介都几好，大家可以无论喺屋企，以至咧喺办公室都可以买条呢啲橡筋带啦，即系俾大家做啲伸展嘅运动啦。 系啊，咁啊，自己喐多啲啦，系同大家咧睇埋呢个天气啦，室外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77%啊，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系严正生效噶。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提提你，阵间是10点钟新闻报道。